晚安晚安，欢迎各位益友收听2018年11月3号星期六晚上的夜间热线。今晚除了小弟神区之外，还有兴旺陈都响树的。 晚安啊，咁多位益友。 是啦，那么大家 梁师在隔离台，益友你的台吗？ 吓、 梁师在隔离台，益友在这个台。 是啦，咁啊，即系你有听阿泽哥嗰个节目， 可能风趣呢 一个玉敏回客室的第二季，咁大家要多多支持吓、啊。好啦，咁今晚咧，热线全面开放81912047、81912047130条线嘅。咁希望各位益友咧，就系、是、全面进场之余咧，亦都做足益者三友啦，就系、是、有 like、有 share 同埋有 comment 嘅。咁啊，记得 share 咯。如果 YouTube 收听紧嘅益友咧，都可以将呢条 link 咧系喺 Facebook 都 share 埋 YouTube 啊， 系啦 ，share 埋出去，帮帮手吓，咁啊呢样嘢咧系好紧要嘅，亦都相当之感激。咁啊，大家唔使货金俾我哋噶啦，系 for share、for like、for comment 就非常之足够啦。咁啊，时间咧嚟到晚上嘅10:34啊，先嚟一节嘅天气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啊。明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80%。好啦，咁啊，即系今晚都有啲嘢讲下，系咪先？即系呢个长毛贼又点名闹我哋啦，系咪？ 呢个长毛贼，即系啲内容咁重复，咁系即系闹完一轮就走翻转头啦。 吓、啊，咁所以我哋一间咧又会即系回应一下佢啊，系咪先？呢、這个即系长毛贼来而不往咧，就非礼也啊嘛，系咪？一间我哋回应一下佢。咁大家咧如果想打电话嚟咧，就可以打呢个81912047嘅，我哋咧就会一间轮翻个先后次序啦。如果长途电话嘅益友咧，就喺呢一个时间就好 PM 啦，呢个时间咧你 PM 我，咁我咧就系会打翻电话俾大家嘅吓，即系因为已经其实入咗钱嘅啦，呢一个Skype 嗰度系有足够嘅话费咧，系同大家去沟通嘅。好啦，咁啊依家就喂收视告急啊，兴旺诊点搞？ 你每个星期都问， 喂，即系要讲一讲啊，大佬都系呢个系告急啦，因为我哋而家暂时咧。Facebook 嘅收听嘅益友咧就系600位，咁啊 YouTube 咧就系300位，即系得900，如果未过1000， 加埋唔够1000咯， 系加埋唔够1000喎，哎呀好削喎， 哎呀长毛贼又开心， 长毛贼唔知可以开心几多分钟，哎呀咁啊希望大家益友赶快即系进一进场，知得吓，咁啊好啦，咁我哋即系即系讲长毛贼之前咧，咁啊，即系讲下呢一个阿蓝洁瑛逝世啊，系咪先？即系近排好多即系名人啊、富豪啊，即系大官贵人啊，即系逝世啦。 冇乜先兆喎，好多都 吓、啊，你讲边？ 即系好多都，即系好多都冇，即系突然之间就收到个消息话佢离世咁啊！阿蓝洁瑛都系噶，系今朝先睇到个新闻啫嘛。 其实佢都走咗一段时间嘅，话发胀啊咁样嘅吓， 系 都非常之系悲惨吓。但我觉得咧呢样嘢就系、是，即系香港嘅传媒咧，即系其 实好阴质咯， 系帮凶嚟嘅，其实间接杀死咗蓝洁瑛嘅。如果大家谂翻 咧，系咪 吓？ 佢苹果啊嘛，嗰次就跟佢，唔知佢麦当劳定乜鬼嘢有执烟头食啊嘛。 即系其实都系成个一传媒都系冚家铲嚟噶啦吓。老实讲啊，即系。苹果日报又好，一周刊又好，都不止一次系搞啊蓝洁瑛，系跟踪佢。嗱，我唔知咧，蓝洁瑛咧吓，佢即系生活非常之老道啦吓。咁、啊、有咩嘢嘅新闻价值咧？系佢系2006年开始破产，住呢一个赤柱嘅马坑村，咁又如何咧？有咩嘢嘅新闻价值系去值得去，好似将阿蓝洁瑛当系一个动物园里头嘅，即系一只野兽咁样去吓？啊即系捕捉啊、跟踪啊，吓、啊，然之后追踪报道啊，有咩嘢嘅新闻价值咧？其实系啲读者系咪咁阴质咧？系中意睇呢啲咁嘅嘢咧？喂，依家已经2018年资讯年代啦，系咪仲系要接收呢啲资讯咧？啊，当然我知道啦，系咪一周刊执咗粒啦？已经系，其实都系某程度上系嘛，啲读者就向呢啲咁嘅垃圾资讯、不良资讯就说不啦。但系你谂翻90年代嘅时候。喂，你有份起喎，呢、這个名叫四大癫王、啊，你一呢、這个一传媒真系好捻离谱啊！ 吓、啊，就话陈玉莲啦、蓝洁瑛啦、洪朝峰啦、阿蔡枫华啦，喂，你帮佢哋安一个咁嘅名字、啊。喂，当阵时社会上系做咗几多少功夫嚟到去消你，即系对于呢一个精神病人嘅或者精神病康复者嗰个歧视。喂，系做咗好多嘢噶，吓、啊。喂，包括80年代拍嗰个电影就非常之发人心醒啦，《癫佬正传》系咪？喂，成个社会系做紧好多嘅功夫嚟到希望大家系减轻对于呢啲嘅即系精神病人啊，或者系康复者啊，对于佢嘅歧视，希望成个社会系慢慢接纳翻佢哋，等佢哋咧入翻嗰、那个即系正常嘅社会社交嗰处。喂，你唔系、啊， 有人更正，你系陈宝莲，唔系陈玉莲啊？ 系陈宝莲，唔好意思，陈 玉莲系小龙女嗰个嘛？ 系系系啱，即系拍呢、這、一个，即系同阿伦拍呢、這、一个，我记错咗啫。陈宝莲即系已经过身啦，我知道嗰、那个吓。陈玉莲，我知边个，即系拍呢、這、一个 《 蜘蛛无双》嗰、那个， 陈可人啊嘛， 系陈可人，系啦，即系要呃佢一世。 陈可人啊， 吓，陈可人系，噏错，噏 错， 好啦。喂，你呢一传媒系负好大责任嘅、哦，当阵时你有份改，同埋当阵时你一传媒就系靠狗仔队起家。当时一周刊喺91年定唔知几时啦，我唔记得咗边一年啦 ，exactly 系，总之系你喺90年代初创刊，跟住96年先有苹果日报噶嘛，系。喂，中间你嘅根本上一传媒系靠呢个狗仔队咧去起家嘅。喂，有呢个陈宝莲就已经俾你系即系逼死咗啦，系咪？好啦，咁啊相当之惨烈啦，唔好喺度再讲啦嗰啲嘅惨况。依家到蓝洁瑛啦，喂，当然系你唔系直接佢嗰个凶手系咪？到底佢个死因系咩？依家大家都未知。喂，但系 杀白人啊嘛呢个。 喂，但喂咁多年以嚟，喂你对于佢嗰个嘅精神折磨，嗰、那个精神创伤系几咁严重？喂，你成日喺度讲咩二次创伤？喂，你走埋去问佢，喂当年嗰啲嘅。即系你知佢俾人性侵啦，系咪？喂，你嗰个访问，当佢讲出凶手嗰个名字嘅时候，喂，你啊真系即系佢 do 咗噶嘛，过滤咗噶嘛，将嗰个人名系咁，点解你唔将个原本个声带放翻出嚟咧？嗱，一人都走埋啦，你不停走去撩佢，系嘛？你又不停走去影佢点啊？喺街度执烟头食啊？点样？喂，佢已经系好惨啦，一个人嚟，成个演艺界。喂，你话大姐明有帮佢蟹心情行动系有帮佢，大姐明系咪有部分嘅艺人系有帮佢？你但系你个演艺人协会有冇发挥过任何嘅作用啊？喂，蓝洁瑛唔难道蓝洁瑛唔系演艺人嘅一部分咩？吓、啊，喂，佢都系艺训班出身噶嘛 ？TVB 系咪啊？好啦， 演艺人协会系另一个涉事人。即系嗰个人嘅影响力好大啊嘛， 嗰个嫌疑人啫，嗰个都系 嫌疑涉事咯， 嫌疑人啦，系咪？嗰个嫌疑人，喂，你有冇帮过佢啊？或者系做一啲嘅嘢去，即系依家好多人就走出嚟抽水啦，做殡仪之星啦，又话啊，即系对于呢位嘅老朋友啊，逝世啊，好惋惜啊，好伤感啊，伤你老母咩？呢啲真系，佢生前你有冇探过佢啊？有冇喂？有冇接济过佢啊？哪怕几万蚊、几千蚊，有冇啊？冇啊嘛，系冇啊嘛， 同埋嗰啲人系真系巨星嚟咯，嗰啲同我哋嘅几毫子差唔多喎，佢睇几千蚊。 喂，你几千蚊弹俾佢咁，屌你谂乜？真系同我哋几十蚊差唔多嘅，其实真系，喂散纸嚟嘅啫，都冇俾佢。喂，赤柱马坑村啊，好难去咩？冇人探过佢，演艺人协会有冇做过任何嘢帮佢啊？你可当然啦，佢可以好多个冠冕堂皇解释，就话蓝洁瑛冇去求助啊，或者乜你呢个你应该主动去帮佢噶嘛？演艺人有几人啫？香港屌你老尾，真系冇人去帮佢。好啦，然之后咧又任由佢俾呢啲传媒嘅机构嚟去欺凌，喂佢不停咁去俾记者去滋扰佢嘅生活，吓、啊、你有咩好影呢？系啊，佢生活非常之老道啦，好折堕啦，好阴公啦，有咩好影呢？即系呢啲对于嗰个读者嚟到讲，睇完之后，哦咁啊点咧？系咪读者系需要睇呢啲嘅信息呢？吓、啊，佢已经系即系到后期佢冇再拍剧啦，或者佢精神状态都好差嘅时候啦。咁有咩仲有咩新闻价值去报道一个咁样嘅人呢？请问系吓、啊？而系呢一样嘢一传媒锲而不舍，不停咁样去继续做紧嘅、哦，大家去查一下啦。一传媒 atlex.com 即系查去 Google 嗰度查 atlex.com 查蓝洁瑛啊， 喂，过去嗰十几年有几多嘅负面嘅报道系由一传媒吓、啊、由呢个一周刊同埋苹果日报去发出嘅咧？请问系呢啲唔算精神嘅滋扰？喂，蔡枫华就话顶得顺啫，够硬净系咪？即系都三十年啦，到依家卅几年啦，其实八五年到而家吓九五零五一五一八年啦，卅几年啦吓、啊、就俾呢啲传媒折磨咗。咁啊，蓝洁瑛咧有冇人帮佢啊？请问系？冇诶，考个别啦，大姐名唔好话冇啦，咪要政治正确嘛，费事俾人闹啦。咁你演艺人协会系做咩噶？请问吓嗱，依家我哋收到一个嘅嗱呢啲传媒报道啊，如果要告诽谤咧，你系告立场新闻啦，佢大把钱嘅吓。我引述一下呢啲嘅即系传媒嘅网媒嘅报道先吓。咁话说咧，就。根据立场新闻的报道，嗱讲得好清楚啊！你告告佢啊，就话咧，嗱佢嗰个标题咧就蓝洁瑛逝世，曾志伟微博咧就遭过万网民洗版，即系重提咧嗰、那个性侵事件。咁我再讲一次，曾志伟咧都系俾人系怀疑啫，啊 OK。你告佢告埋老萧啊，老萧有老萧都有份噶啊！你 即系网台嘅节目都系咁讲噶嘛？ 你告埋佢，唔好告我啊，大佬！我冇话你，我话你系有份俾人闹嗰个咋吓、啊？我冇话你系 OK。咁即系咁，大家你咪即系睇到咯，系嘛？有啲人成日问我哋点解去批评一传媒咧？喂，甚至乎你见到啲网都系即系咩讨论区啊，嗰啲系最中意啊，一匿名就整啲泛民嗰啲咁嘅耳助打手出嚟，成日就讲到话啊，一传媒咧就唯一咧反对派嘅报纸啦，反对派嘅重要阵地啦，反对派嘅声音啦，即系你点解要走去批评佢？你都唔批评大公文汇啊，唔批评其他报纸啊，我点解唔批评得你一传媒啊，大佬？我点解唔可以监察翻你一传媒啊？喂，你有第六权，我冇啊？我哋系 NGD 噶啦，我哋系细 ID 噶啦，冇办法噶啦，我冇资源啊嘛，冇钱啊嘛。但我哋屌你乜仲有，即系嗰、那个，即系我哋仲有嗰个嘅傲骨啊！真系，我都唔怕讲啊！你话我刑事刑屁，我都系咁讲啦。我同陈兴王就系有个傲骨啊嘛，就系唔捻接受你嗰啲屌你老母真系咩写稿啊咩投稿，都唔捻接受你啲嘢啊嘛，就系、是、咩真系受访啊好 happy， 我都唔接受你啲嘢啊嘛，大佬，我怕乜嘢啫？我怕乜嘢？我讲嘅系咪事实先？最紧要系大家听完之后系嘛？我点解要即系不停咁批评你一传媒啊？你一传媒做得阴质嘢少啊？吓、啊，唔好成日话我讲你话即系。嗰陣時佢點搞鬱文啊？搞到韋家舒蘭，你哋仲走去真係即係喺個街嗰度又跟蹤佢，咪係做嗰啲嘢，又係影嘅食煙啊咩嗰啲，即係收檔啦。2018年啊，市民都唔需要呢啲嘅資訊啦，已經係太多娛樂啦。唔好意思啊，冇人再知啊，想知道咩娛樂消息啊、娛圈新聞啊，冇咗啦，已經玩完啦，成個娛樂圈都已經屌你老尾。冇晒影响力啦，收档啦，连埋呢一传媒一齐收档啦，唔该。一手将呢个狗仔队文化引入香港，你逼死嗰啲艺人嘅就系你黎智英，都唔使讲啦，你事实上就系、是。咁我点解唔批评得你啊？唔好揾啲耳助出嚟讲啦，打电话上嚟讲啦，81912047，大家论点对驳啦，好冇？一味喺匿名，跟住兴旺亲阵时啊 cap 俾我睇，唉，真系啲人回应到晒，啲惨烂匿名，嗰啲批评我啲批评咩啫？其实喺度嚟一味就私怨两个字，咩私怨啫？我同黎智英有咩私怨啫？请问吓、啊，我同黎智英有咩私怨啊？请问可以有咩私怨啊？佢又唔识我，我又唔识佢，啊？咁我纯粹系就住个事实去讲啫嘛，啱唔啱啊？大家谂下呢一件嘢系嘛？蓝洁瑛呢一件事系一个悲剧，个悲剧系嘛？当中有好多人系去加害佢，当然个凶手诶删翻张图先，俾人告诽谤。当然个凶手就系性侵佢嗰条友啦，或者我唔知道有几多个啦，系咪？性侵嗰个凶手就系首凶，然之后你嗰啲媒体真系不停咁滋扰佢嘅生活嗰啲就系帮凶。喂，你知唔知道性侵犯？系嘛？无论强奸又好，非礼又好，喂，对于个女性嚟到讲，嗰个受害人 喂，系一生不可磨灭嘅烙印嚟嘅，吓、啊。然之后，喂，你睇见有个短片啊？我唔知啊，有睇过《兴旺产》，应该有印象就系、是、有一短片。 年前年啊。 喂，就系阿蓝洁瑛即系亲自去否白呢件事。喂，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即系佢将自己最惨痛嘅一生人当中最捻伤痛嘅一个经历，再噏翻一次出嚟，最原原本本嘅讲翻一次出嚟。但系就我唔知边啲媒体啦，系咪咁又话告我诽谤？我唔知嗰啲，我就话唔知啦。知嗰啲我就会讲啦。就唔知边啲媒体啦，唔知系咪啊传媒啦，就将嗰个嘅短片里边所讲嘅嗰个性侵犯者、施暴者嘅嗰个人名系嘟捻咗，咁啊大家都听唔到系边个嚟噶吓？咁你嘟咗佢做咩啫？咁依家系咪时候可以公开翻嗰个嘅片段咧？吓、啊，佢走咗啦，系嘛？即系我谂系要还翻佢一个公道啦，呢啲嘢吓，因为有良心嘅应该系咁样做啦，放翻条片出嚟啦，吓、啊。咁希望有人会系有啲有心人系会咁样做啦，因为我相信条片唔系净系得。个别嘅传媒机构系揸响手嘅，系嘛？我谂由佢讲出嚟，隔咗十几年之后，我谂佢唔会讲大话啦，吓、啊，即系希望系还翻佢个公道。咁啊，呢一件嘢亦都系引申一样嘢咧，我哋即系我哋私底下倾咧就话嗱，其实呢啲咧，即系蓝洁瑛咧，真系系好明显系一个情绪病啊！但系你知政坛都好多呢啲咁嘅扮情绪病嘅喎，兴旺产，你知唔知啊？政坛都 嗰啲好敏感， 咁唔好开名啦，系咪？因为咧，你就算扮情绪病都好，因为你要攞医生纸咧，证明你自己精神病啊、情绪病咧，其实都好容易嘅。但系判别一个人是否真系精神病咧，其实都好简单嘅啫，系咪？你话有啲人成日 claim 自己有精神病啊、情绪病啊，系嘛？就系、是、咩时候呢？就每当佢备受批评得非常之猛烈，自己理亏嘅情况底下，就用呢个情绪病啊、抑郁症啊出嚟做挡箭牌咯。嗱，呢就政界政棍嗰啲，尤其是啲僆仔后生嗰啲政棍，僆仔僆妹最中意做咯，系嘛？ 唔止僆仔僆妹噶，有个40岁嘅都成咁做嘅。 系乜？你私底下 PM 我个名40岁嗰系边个嚟？ 姓陈嗰个咯，顶。 姓陈边个啊？ 阿汪太啊 ，OK 嗰、那个，唉，嗰、那个嘥气啦，嗰、那个， 佢俾啲人屌佢都话自己有情绪病啊，情绪问题咁啊， 即系嗰个屌人屌到有情绪病，又有佢自己本人有冇情绪病，我好存疑，即系所以咧，我就话，如果系有情绪病啊，或者系咩抑郁症嘅咧，就唔好从政，甚至乎我讲嘅就系唔好论政，政都唔好论，唔好论啊，直头收工收皮啊，系要。等你养翻好个病，嗰啲血清素啊，调和翻啊，先走翻出嚟啦，康复翻先出嚟啦，唔好再用呢一个抑郁症啊咩出嚟做挡箭牌咯，我觉得系好卑鄙咯，我觉得呢啲，即系你做咩啫？站喺一个道德嘅高地，然之后当人哋去批评你、指正你嘅错误嘅时候，你就话人哋咧去歧视呢个精神病人，喂，我觉得呢啲系好差劣噶，喂，边啲系真正歧视精神病人嗰啲咧？一传媒咯，系嘛？带头封呢个四大癫王呢个称号，冇人睇嘅、哦。嗰班政棍冇出过声嘅、哦，吓、啊，包括自称话有精神病啊、抑郁症啊，嗰班政棍系完全冇出声批评个肥佬仔半句。然之后 咁，咁佢哋咩嘛立场敏感啊？ 喂，蓝洁瑛都系你病友啦。如果你话你自己有精神病，系咪啊？系咪你病友啊？你病友俾人欺负，你都唔出声、啊。咁呢啲係咩嘢嘅即係态度啊啲从政啊呢人叫做论政啊收档啦去係咪嗱又唔啱听㗎啦唔啱听咪唔啱听唔好听啦係咪我都唔会争取嗰班废人嘅支持啊。睇到扮抑郁尤其姓张嗰个靚仔咪离晒谱。 秀贤。 咪呢啲你讲嘅一个名係因为费事话我哎你歧视精神病。 唔系，即系佢哋成日话自己有情绪病嗰啲咧， 有情绪 就好似泛民咁，成日提自己呢个地政治打压一样啊。吓，佢讲到人哋都唔会再信你咯，即系咪都政治打压？有啲人系咪都话自己有情绪病？ 吓、啊，你有情绪病，我唔会质疑你。咁你唔该医翻好先至出嚟啦。我唔知你几时发作，跟住又话唔做，后屘又话压力太大，跟住又弹出弹入，一阵又或者系参选都有嘅。咁你就成班都呢啲咁嘅人啊嘛，系嘛？一阵又话自己有病，有病就去医病，唔好从政。讲完，因为从政系会、那个压力系相当之大嘅，系要受到市民嘅监督嘅，接受唔到就唔好做。是吗？每喐啲又喺度扮病啊，呢样嗰样。喂，扮病好容易嘅咋？90年代初某富豪是吗？俾人告嘅时候，喂又话自己咧系咪有老人痴呆啊定乜嘢？喂，隔咗几年啊，佢仲做马主一只拉头马添啊，都唔知清醒过你几多倍啊，大佬。唔该啦，精神病，唉，真系嗱呢啲啊真系精神病啦，又冇人关注嘅，系嘛？ 啲精神分裂。 吓、 啊，即系精神分裂，啊、就唔系情绪病。 边个啊？ 即系你讲 嗰啲症 一时又话自己咩情绪问题，一时又突出弹入。 喂，真系情绪，真系情绪病嗰啲人咧，就唔会冇错啦。嗱，我见到有灿荣讲啦，真系情绪病嗰啲咧，就唔会成日将个情绪病咧挂喺口边嗰度嘅。唔该啦，唉，唔好当啲人系白痴啦，有情绪病就可以。唔系啩？ 呢啲咪叫道德勒索啊？定咩啊？道德绑架？ 道德绑架呢叫做有情绪病咧，就睇医生、睇精神科排队挂号，唔好喺个网度讲啊，唔会医翻好嘅吓。OK， 咁啊讲完啦。如果有情绪病咧，屌你老母！我仇斯达第一个又开枪跳落去死捻咗佢啦，俾人闹几句唔捻得。我唔系从政啊，唔好意思啊，我唔系从政兼冇钱收啊。但我因为中意讲嘢就纯粹都要面对你咁多呢扑街冚家产嘅嗰啲咁嘅恶骂啦，大佬，咁我系咪应该死捻咗佢啊？咁我顶唔捻顺，我俾人闹得少啊？你哋嗰啲谩骂几捻难听啊？请问，咁我系咪应该死捻咗佢啊？顶唔顺就唔好做，系嘛？包括呢句嘢都系同我自己讲埋，顶唔顺就冇捻做，顶得顺就继续，系嘛？死一路顶落去。吹咩？连仇斯达都不如呢啲友，仲系韩重征，你咪搞笑啲啊！好，唔好讲啲废人啦。好啦，继续 讲下呢个主角系嘛？ 系啊，讲下呢个咧长毛贼，我哋播片先好唔好啊？兴宏陈， 系好 吓，播片先。因为今次咧有人 send 咗嗰个片段咧，佢系好似第22分钟啊。O、okay, K， 有开名，我唔知有乜陈。 系啊，佢有开名噶吓。咁我哋就依家播一播片先，睇下系咪开唔开到出嚟先吓。O K 啦，开到喎，哇，喺 fit 晒，好播片。 嗱，冯剑一讲到明啊嘛，我就系立翻我啲水泡啊嘛。咁、民协，如果你真系话要达到想阿小丽赢，同埋系觉得。阿基呢次系做错咗嘅，咁唔该啦。 哎喂，唔系呢段啊，红尘 播错片啊， 播错片。哎，呢、這个上个礼拜嘅，原来揿错咗。好，播翻咧呢一个，佢今个礼拜咧即系闹我段啦，系咪？即系佢中意同我前斗咧，咁啊即系听下佢讲乜咯。咁啊，大家即系论点对驳嘛，你听下佢有冇论点先，或者系大家都可以。你 多数都冇啦。 唔系，大家听下，唔好我讲嗱，你都唔好先入为主啊，兴王陈，你可以听咗先，我觉得都 即系要留心听，因为你留心听真系唔中意讲乜。 系啦，你留心听听啊 ，OK？ 佢做唔到角啊嘛， 佢系咪先系胜利嚟噶啦？ 系啊，即系譬如仇斯达咁样样，系咁叫人哋唔好去投票啊吓。 咁仇斯达喺边咧？ 仇斯达唔系 噶， 即系讲真啦， 仇斯达。哦，仇斯达，仇斯达即系食咖喱嗰、那个系咪？ 食咖喱啊，唔系阿鸠达喂佢食热狗嗰、那个吓、啊，即系惊到濑晒尿嗰、那个，惊、那個、到手震嗰、那个， 系咪 仇斯达？就系咯， 佢咪买咪咯系咯，咪嗰个咯。 啊， 哎呀咁样噶，原来受皮啦，自己都保护唔到自己，俾黄仁达当系僆仔咁玩，自己嗰个校又做唔到嘢，收啦，知唔知啊？叫人哋怀疑我啊，又收啊， 你有咩做到出嚟啊？俾黄杨都恰到，收啦！ 其实好可悲嗱，因为咧，你就系讲冯敬恩咁样样，冯敬恩其实佢系。 哇，咁啊嗱，即系佢闹我咧，就即系到此为止噶啦。OK， 咁啊，即系大家听完啦，系咪？咁我相信，即系嗱，我即系想问下你，兴旺陈， 系 嗱，你听完佢即系闹我嗱，佢主要就系瘦啦、收皮啊，同埋你俾黄杨打黑咁样，咁你仲有听到啲咩论点咧？或者你可以讲下系？ 唔系，其实我系睇，即系我专登开翻个 video 嚟睇啦。 系， 因为我发现佢都好捻唔专业噶。 吓，点解咧？ 即系佢无啦，即系讲讲系无啦，喺度勾背脊，伸只手入边三粒钉。喂，大佬你即系我呢啲冇样，即系唔会影我个样咁，我勾咗你都唔知道啊！ 你勾荔枝都冇人知啦， 人哋睇住你勾。即系直播节目有播埋你，即系录埋你个样噶。 唔系，即系我觉得阿长冇拆啊。喂，即系嗱，首先咧，我其实都好想再打多次电话俾佢咧，同佢。即系倾下偈啦，同呢、這个即系我哋好关注咧呢啲咁样嘅 精神健康 嘅。O K， 我见你咁样，即系首先你精神方面咧就并不咁健康啦。你又仲纠缠喺嗰啲咧，即系佢其实闹我之前咧，仲讲紧嗰啲关于即系本土派退联嘅问题。喂，唔该啦，嗰、那个退联，即系其实已经系2015年16年嘅时候， 喂，15年头， 应该15年系啦。咁啊，都至今咧已经系3年有多噶啦。其实希望啊，长毛贼你就放低呢啲咁嘅议题啦，系咪啊？仲退咩联啫？仲喺度嚟？即系你系唔系觉得学联如果当初系大家冇退出到嘅时候，就会到依家系有一个好大嘅政治能量咧？喂，唔系噶嘛？学联成立咗50几年以嚟，最大嘅政治能量嗰一刻，都唔系废土做秘书长嗰一届89年啊，唔好意思啊，而系真正正2014年雨伞运动或者雨伞革命或者乜柒都好啦吓，系同林郑嗰5个官员去面对面去谈，即系嗰个唔系叫谈判啦，其实叫倾偈啦，我觉得系嗰一刻啊嘛。嗰一 乜都冇噶嘛？ 喂，佢喺之前有咩政治能量呢？喺之后就更加冇啦。学联根本上发挥到最大嘅政治能量嗰一刻，就系喺呢个2014年嘅10月份，同阿林郑系嘛5对5去倾偈直播嗰刻咯。 对四噶嘛？ 吓、啊， 5对4， 5对4 ，OK， 我都唔记得咗啦。 佢列席就唔系出席啊， 即系刘江华冇讲嘢啦。咁但系 anyway 啦，我唔抽呢啲水啦。即系我觉得系咁，你对于学联嗰个政治嘅影响力，喂系咪高估得咁夸张啊？嗰、那个学联只不过系你哋泛民拣出嘅一个即系政治阶梯嚟啫嘛，就由 学联系泛民嘅清训场所啊，简单啲嚟讲。 吓，冇错啦，就系青训队啫嘛，青年队啫嘛，其实即系等于一个足球队嘅，你就喺嗰度拣出，咁然之后咧，嗰啲学生咧要转化为政棍咧，就先入学联，然之后就入泛民，就系咁啫嘛。 即系多都系学联嗰度之后做咗佢泛民嘅议员助理噶。 吓，然之后就做议员都有知添，好啦，咁样我哋当时所做嘅嘢，包括呢啲系边个做咧？港大系由黄俊杰领军 ，OK， 呢啲要讲翻啲历史事实出嚟嘅。港大是由 Kevin Wong 王俊杰领军 ，OK，BU 咧浸会大学咧就由咧汤伟源去领军，汤伟源依家咧就去咗呢一个香港独立媒体网嗰处咧做记者，我称之为变节，因为当时你系反左交嘅，反呢啲人嘅，咁咧 Poly 咧就系由阿天啦、陈浩天啦，系咪吓去领队啦？好啦 ,City 就唔关我事啊，冇讲我啦，唉 ,City 冇唔关我事咩，啱啱啲人又话我其实真係唔关我事 ,ok, 咪费事。 个 个都有份啦，系咪 ,City 又大家都有份啦，总之。好啦。 中大都有 㗎。係中大嗰个唔好提啦，那个刘永康不知所谓。 嗰、那个系带领啲咩联署去唔知去咗边㗎嘛。 啊，但係攞晒啲签名之后唔知去咗边啦，唔好理啦嗰、那个。喂， 咁我想问，当初呢班友做错咗咩咧？当初呢班友就系想打破你嗰个所谓嘅食物链啊嘛，记唔记得啊？你当初嗰个学联就系由学生过渡到去政棍嘅一个清训场所啊嘛。咁而本土派当时觉得呢样嘢系非常之愤怒，好不满，系嘛？亦都将嗰个雨伞嗰个运动带领到一个错误嘅方向，因为升级就为咗证明升级系即系冇效嘛。 周永康所讲啊， 吓咁大家非常愤怒嘛。好啦，咁有咩问题呢？你泛民咪自己开翻一间泛民清训学校咯，有乜问题呢？点解一定要搞翻个学联咧？嗱，呢个首先第一点就已经好无聊啦，就用教育纠缠喺退联嗰个问题身上。阿长冇拆系嘛？咁我有亦又话保主始终如一，咁呢个我同意啦，系咪吓 ？Kevin Wong， 我唔想再讲啦，呢、這个人系吓，耶、啊，真系冇意思啊，真系吓、啊，你闹我咩啫？唉、哎，唔紧要啦，吓、啊，即系边个系变节，边个冇变节，即系呢啲等大家自己评论啦，我唔想再讲啦。但系汤伟源，我一定会判断为佢系变节咯。啊、你不啱听我咁话，因为我不需要争取你的支持，你过档啦已经，你过捻咗去读媒嗰出粮，我讲咩啫？ 做咗个特约记者嘛？ 吓、啊，做特约记者我不知啦，佢系长工啊，定系短约啊，定系公稿啊，我不理佢啦。你屌你老母挂得记者呢个名字，你嘅变捻咗节啦！如果我有一日仇思达个名挂捻咗读媒嗰做记者，我欢迎啲益友屌齐我。喂，我讲真嘅呢样嘢系。喂，有一日如果我仇思达系折堕到要走去，我话俾我攞中援，我都唔会去你嗰度读媒嗰度做记者啦。呢一样嘢面都冇埋啦。喂，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喂，当时你咁样去屌柒嗰班友，你竟然间去走去嗰度做记者、啊，吓？哎、我唔识评论啦，呢啲等大家去评论啦，系咪？一阵间我闹佢话我虾女人，咁都冇意思咁样。呢啲即系我觉得呢啲系讨论系冇意思嘅，因为你批评一个人嘅时候，佢唔会，因为嗰班反对你无敌神驹嗰啲人系唔会就住你所讲嘅论点嚟去反驳你噶嘛。吓、啊、就话你虾女人啊，大虾细啊，嗰各样咁唔使讲啦，等啲益友自己去，等啲听众自己去判断，系嘛？我讲你冇用嘅，嗰、那个 value judgment 大家系知嘅吓。啊自己去用自己把尺去判断好啦。长毛贼所讲嘅第二点咧，就话咩咧？佢就话，即系话我咧就呼吁啲浸大嘅同学仔唔好去投票，就导致佢嗰、那个即系佢冇讲啦，个名字就系黄雅文啊嘛，佢个社民连之友嘛，佢只马啊嘛，堕咗马啊嘛，即系黄雅文系堕马啊嘛，呢、這个梁国雄嘅嫡系啊嘛。好啦，我真系想反问你一点，喂嗰、那个。当选的门槛是投票率的10%的。如果你一个学生会连10%，即是一间学校10%的人走出来投票支持你，即是1600人左右的。你都戒，你吹鸡都吹不到1600人出来投票。那关我什么事呢？我叫人不要投有什么问题呢？你知不知道我叫人不投，喂，我是冒着一个非常之大的政治风险。就是万一你吹鸡吹得够1600人的时候，喂，我都会输的、哦。你知不知道啊？吓，所以当时我几着紧呢件事，你知不知道啊？我想啊，兴旺陈都知啦，嗰阵时我是很怒气啦。关于呢件事是吓不停去做一些功夫啦。喂，咁唔使讲啦，呢啲背后做的。咁但是你是吹鸡吹够1600人就得噶啦嘛，其实。咁你吹唔够嘛？ 都好低噶啦， 屌你 谂下，永远都吹唔到。 你1000万6人当中，你吹1600人，你都吹唔到。你吹1480几人出嚟，咁关我咩事咧？请问系点解你唔去反攻自省？为你长毛贼，以你自己屌你谂咩3届半立法会议员嘅，即系3.25届啦。其实系因为佢最屘一届做一年啫，一年都冇啦吓。你堂堂3.25届嘅前立法会议员。吓、啊，喂，60几岁嘅一个长者，屌你咪同个僆仔斗已经好肉酸啦，即系同小弟斗、田斗已经好肉酸噶啦，俾人嘅感觉系，我又唔系从政，你同我讲咩啫？喺度闹口水交好啦，你而家仲喺度赖我，哇！我冇咁大本事啊，我讲两句，啲人又唔投啊， 咁但係啲浸大嘅同學都係經過佢詳細嘅分析同埋獨立嘅思考嚟到批判呢件事，覺得佢真係唔應該去投意拉倒你嘛。咁關我咩事啊？我只不過作出一個嘅呼籲咋嘛，你都可以呼籲㗎嘛，你冇叫人投票咩？你咪叫咗陳士齊去 send 呢個 mass mail 去投票啊，叫啲即係讀就讀佢嗰科嗰啲同學，記唔記得啊？個 mass mail 俾你咁用嘅咩？個 student list 係俾你咁用嘅咩？吓，嗰個 student list 係俾你陳士齊去同嗰啲學生作出學術交流，提佢哋交功課，提佢哋出席，提佢哋考試噶嘛，唔係提佢哋投票俾黃雅文噶嘛，大佬，你係利用嗰個 mass mail 嗰個系統嚟到去 send 啲 email 叫啲學生去撐場都輸，咁關我咩事啫？你都奸矛招咗出齊噶啦，係咪啊？咁你唔夠人，你賴我叫人唔好去投。点解你唔反省下呢？个门槛咁低，冇人同你争噶啦，吓你得9%咁，关我咩事啊？即系又可以赖我啊？呢样嘢都，哇！我当然会叫人唔投啦。我叫人唔投嘅原因就系因为我要博取一样嘢，就系当你嗰个投票个门槛不足10%嘅时候，你就会堕马啊嘛。但我讲过好多次，呢个踩钢线啊嘛。其实系喂，如果呢坛嘢到最后个投票率系过咗10%，喂，我都系历史罪人嚟，唔好意思。然之后，喂，你个浸大学生会就会由黄雅文呢个社民连之友，你梁国雄嘅的系嚟到掌舵，喂。在2018年的6月4日，浸大学生会的旗帜就会出现在维园的六四烛光晚会的了，大佬。喂，我是会成为这个历史罪人的。喂，我作出这个呼吁，喂，我都是很高危的，大佬。那你那个呼吁，喂，你矛招出尽你都搞不定，那你赖我什么？你赖我什么？蛤？即系阿兴王陈，不如你评论下啦。你不如你作为一个第三者，你评论下啦。 评论长无长都其实好无聊，因为你就算啱啱讲段嘢，都唔知讲乜嘅。 唔系啱啱我讲嗰啲嘢啊，即系话喂大佬，喂如果我叫人哋唔可以投，然之后呢个策略系失败咗嘅，喂我都会俾人屌噶，你明唔明啊？ 咁啊冇咩，冇咁离谱。 即系 点？非战之罪咯。 都会被人屌的，都是会，即是说哇你怎么提出这些这样的，叫人不要投，即是当然叫人家投反对票，到时就会有这些声音的嘛，你明白吗？即是万一他过了个门槛的时候，那当然现在真是窝里吉帝啦，那不关我事，是你屌你老妹，你自己那个吹鸡能力不足啫，这个是，是不是？好啦，跟着第三点，其实这个我播下没播呢，就是因为他一直讲冯敬恩各样，跟着讲下又讲这个泼冷水论。其实我讲过好多次噶啦，呢样嘢系点解我叫人哋乜都唔使做呢？你其实参考下澳门嗰个情况，你就知噶啦。我成日都讲，2003年嗰个七一游行点解会有效呢？就因为喺历史上边，即系你唔好讲8964嗰坛嘢啦，嗰坛嘢都系声援中国嘅学生啫，吓都唔系讲本地嘅议题噶嘛。其实系嗰坛嘢唔系讲本地议题噶，即系呢一个1989年5月尾嗰个所谓80,000人上街游行。是声援中国学生的嘛，吓、啊，咁真正正是关于本地的议题嘅，其实2003年的七一游行啊嘛，因为那个是反23条嘛。好啦，喂，当特区政府佢唔知道你班友，喂，500,000人游行，喂，对于佢嚟讲，当时第一是非常新颖，第二是非常震惊，因为佢唔知道你下一步会系做啲乜，吓、啊，呢、這个事实喺当阵时你要讲系事实。但系点知你班冚家产泛民又话啊，我哋咧系良好公民，行完之后咧，即系嗰个游行 执翻啲垃圾， 执翻啲垃圾，一件垃圾都冇，亦都冇打家劫舍，冇放火杀人，咪屌你老母，拎噏呢啲废话啊嘛，你系喺度，然之后再每年 嘅，佢咪知你唔会真系唔会乱嚟咯， 系佢知道你唔会乱嚟，原来真系啊，真系行街啫。喂，当阵时我话俾你听，妙语如珠咧，就系叫叶刘淑仪，阿前局长。喂，当时佢作出一个非常之正确嘅政治判断。就话你呢班友只不过一个假期嘅活动，走出嚟当嘉年华咁。我话呢样嘢，喂，我发现十几年之后再去听翻，系非常之准确吓，亦都系中肯吓，亦都系非常之 即系理性呢、个判断系根本上就系咁啫嘛，吓、啊、咁然之后好啦，点解我成日讲澳门个例子呢？因为澳门就系2007年嘅时候，大家知啦，有个抽水哥射一枪，即系嗰阵时澳门有个大游行啊嘛，几万人， 点解向天射咗枪中榴弹嗰个系咪？ 好啦，跟住咧由当年开始咧，澳门就开始派钱咯，系咪啊？然之后年年增加啦，嗰个钱又系咪？由当年6000蚊开始一路派好啦。咁人哋个游行系成功嘅，但系人哋冇因为嗰一次嘅游行成功咗而日日都再去游嘛，然因为系又游唔系又游啊嘛，跟住再下一次大规模游行系几时啊？就系嗰个所谓高官弥补法案啊嘛，即系退即系嗰个高官离任嘅时候会有一嚿好大嚿嘅钱去补俾佢啊嘛，咁当时又激发咗啲澳门嘅市民去上街游行嘛，咁足之咪系国治咗啊？喂，咁系咪人哋隔离埠？嗰啲遊行係有用啊，但係因為人哋唔係成日去做啊嘛，但係你已經行到屌你老母，行到冇效果啦嘛，所以我咪叫人乜都唔使做，因為你依家做乜都唔會有效果。喂，你連佔中你一下搞過啦，你都冇效果，咁你做嚟做咩啫？嗰啲嘢係咪鳩做啊？你係咪為做而做啊？你自己問心啦。喂，佔中啊，瞓街啊，你班友都試過啦。嗱，我冇試過嚇，唔使拉我，所以你哋自己扮撚柒嘅。嗱，呢樣嘢講埋啊。你哋自己戇撚鳩，嗰陣時我屌過嘅呢樣嘢係2014年嘅12月，特區政府下令清場，你記得啦，當時係有法院嗰、那個唔知落咗一個咩咩禁制令咁上下嘢，有一班人係以黃之峰為首嘅，戴耀廷、陳建文為首嘅，話要咧走去現場被捕，先係完成咗公民抗命嘅道德責任。跟住有一班人咧就坐撚咗喺度，俾差佬拉坐曬喺度，記唔記得？然之后呢单嘢11月审啦，跟住我见到有个张秀贤行出嚟话：，哎呀，我哋11月咧就审啦，嗰、那个咩好漫长啊！喂，我唔会可怜你嘅呢啲人 系。系佢预紧咗啦。 喂，你预咗噶嘛？呢班友系预咗俾人拉。喂，你预咗坐监噶嘛要？喂，呢次你再坐监，我哋就唔需要可怜你嘅呢啲唔同13+3一齐咧。喂，你系预紧咗呢啲嘢系你要去噶嘛？啱唔啱啊？边个叫你真系戆鸠鸠，真系咩？咩被捕啊？你戇鳩噶？人哋清場，你仲走嚟真系坐喺度咩被捕？跟住又仲好笑，又有个叫預約被捕，後屘仲屌你老母叫預約嘅。你老母仲要填點心紙嘅， 你班人唔會走路。 仲要填點心紙啊？即系话你犯咩罪啊？自己剔啊？屌你乜撚嘢人嚟噶？屌你老母！ 就會搞 有冇尊嚴嘅呢班冚家產？仲话呢啲系公民抗命，食屎啦佢！公民抗命梗系以不被捕作为大前提咯，即以被捕要完成嗰个什么道德责任，即系搞乜捻啫？你班捻样，所以嗰阵时我已经屌柒呢班友噶啦。跟住话原来咧2018年嘅，即系今个月开始，今个月中啊审啊，哎恭喜你啊！你求人得人啊！如果你坐监嘅话，你求人得人啊！ 唉，咁佢坐监又可以自许政治犯啊嘛。 冇用噶，你都系俾人 DQ 啦。因为当阵时点解佢哋个个啊，我哋只系前仆后继又好，前赴后继又好，即系坐监咧，做政治犯咧，就系因为当时未有 DQ 机制啊嘛，佢咪觉得好似累积紧个 CV 咁咯。依家坐嚟都系鸠坐啊嘛，咪抵捻死咯啊，抵捻死噶！我讲噶喺度，我怕咩讲啊？当阵时你班友个心谂紧乜嘢？是不是想住哇，如果我当日坐完监，喂因为呢间嘢坐完监出到嚟一定可以参加立法会选举，然之后呢就高票当选啊，是不是想呢啲咁嘅屎忽嘢啊？请问问心啦，傻仔，即係当我哋白痴咩？你老母公民抗命就要走去被捕，然之后完成嗰个道德责任，屌你老母，我真係屌你老母，我真係第一次听啊呢啲咁嘅嘢，真係呢啲咁嘅鸠话。你唔系谂捻住，哇！坐完一大轮出嚟，哇！屌你有冇发达咯？那个 C V 嗰个光环大捻到，屌你有冇大捻个玉皇大帝咯？出到嚟吓，一定当选啊！一选立法会就依家唔使选啦，话俾你听，呢班友佢当你港独啊，一律 D Q 啊！依家咪鸠坐咯佢。喂，你自己攞嚟嘅呢啲系吓，就算审到。个结果是需要坐唔使坐或者判咩都好，你自己攞嚟嘅呢啲嘢系，你自己话要去坐喺度俾人拉噶嘛？所以嗰阵时我叫住嗰啲朋友嘅，唔好咁捻戆鸠听呢包老点啊，唔系好着数噶咋？ 叫唔到嘛？好似 吓， 我点都叫唔到噶嘛？仲要 咩叫都叫唔到啊？ 一佢照佢嗰度俾人拉嗰啲咯。 哦，咁嗰啲啊，屌你咁啊，恭喜你啦，心庆得人啦，如果坐监又系嘛，我唔会可怜呢班人嘅、哦。喂，对唔住啊，我唔会可怜你呢班人嘅、 哦。诶，点啊？佢呢个佢自己决定系俾人拉，咁拉完唔系拉完就算噶嘛？拉完 梗系会告啦，大佬。 起诉噶嘛？ 会俾人起诉，即系经过司法嘅程序。 即系人哋唔系同你做场戏噶嘛？你哋可能做场戏。 咁呢啲咁有咩好怨啫？系嘛？唔该啦，恭喜晒啦！所以有啲人话，诶、欸，成日话我泼冷水，我点解唔泼你冷水啊？我就拉住你啲友唔好乱咁嚟啊，大佬！因为你搞乜都唔会有效果噶啦，依家系就有后果而冇效果啊，唔好意思，你又要承担 乱晒嗰啲嘢， 你要承担嗰个法律责任，但你又做唔出你想要嗰个效果，你做嚟把捻咩？我成日就提啲人，喂，你留住有用之躯，你自己，你个时机到啦，你认为个时机真系到，呢家系摆到明就唔系嗰个时机啦，大佬，你认为时机到喺咩嘅时候？喂，我冇阻止你点样啊？但系你屌你老母，依家你我唔判你冷水边得啊？大佬，你搞呢啲咁嘅鸠嘢啱唔啱啊？包括我嗰个当阵时叫你讲大唔好搞罢课都系咁解啫嘛，你搞嚟做咩？你都冇群众基础。屌你老母嗰个 lecture hall 全院满座，出席率99%，同平时一样。咁你搞咩罢课啫？我不嬲，我都系本着良心去同你哋讲，唔信吓，唔好信咯。咁啊后尾你知嘅咩事啦，系嘛？嗰次校委会开会，我唔再喺度详细讲啊，嘥时间。咁你有依家话中意绝食，你咪绝食咯。咁我提出咗我个观点啦，已经系。咁都唔信嘅，咁冇所谓嘅，系咪？你觉得你有咩效果啊？冇效果噶嘛，系咪？好啦，咁啊，跟住，唉，唔好讲呢啲，又有啲人话我闹紧边个，咪闹紧阿长毛贼咯。长毛贼话我泼冷水啊嘛，净系识得黑，我点解唔泼冷水啊？千祈唔可以盲动添啊！呢啲咁嘅时刻仲要啱唔啱啊？你拉咗点啊？坐监啊？点啊？唔好话我哋喺个台嗰个老点啲人去做，然之后自己唔做，我不嬲叫人唔好做啊！唔好意思，屌你老尾真系，我不嬲系叫人唔好做噶，戆卵鸠噶你真系，唔好闹我话咩老点嘅人去做自己唔做，我不嬲都叫人哋唔好盲动，唔好乱嚟，唔好冲动。你要谂下嗰个法律效，那个法律嘅后果。要承担嗰个法律责任，你担唔担当起？你觉得担当得起，我都唔会，即系我都冇嘢好，无话可说啦，就咁啦，系嘛？ 但系唔好，但系唔好怨咯，即系将 佢 都系担当得起噶。咁佢又好似讲得好惨咁。 咁你就唔好怨啦。如果你觉得你要承担嗰个法律责任嘅时候，你就唔好怨啦。跟住又话，哎呀，我哋要经过一个好漫长嘅审讯啦，哎呀又乜啦，吓又啲又捞啦，喂。呢叫关人捻事四个大字， 你争取成功啊！ 哇，系啊！你依家屌你老母，你自己话要去噶嘛？有人阻你咩？我嗰阵时有阻噶，有记录为证啊！2014年嘅12月，我叫晒我身边嘅所有朋友，喂，我呼吁晒佢哋，千祈唔好听呢包老点。喂，结果拖咗4年之后先至审，喂，换了人间啊！已经成个政治大环境又唔同晒啦，已经系大佬。你而家想选都冇得选啦，唔好谂住坐完监出嚟。哦，屌你老母，真系巴闭咯，有个无限光环，系嘛？占中英雄，收工啦，已经真系学长冇插话，就系收啦。DQ 啊，俾人剥夺政治权，你终身啊选咩啊？谂坏咗个脑真系，唉，真系。好啊，喂，唔好讲佢啊，讲下呢个李卓人啦。咁我哋咧亦都系。李卓賤人啦，咁我哋咧首先咧就系好多谢阿基哥咧，系喺呢个港台嘅选举论坛当中咧，都有引述到本台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就系话李卓人咧系支持外佣居港权嘅。我重申一次，系李卓人系绝对系支持外佣居港权嘅，就并非如李卓人喺选举论坛当中回答阿基哥所讲咧，话佢系支持外佣咧。去争取喺个司法制度嗰度咧，去即系争取佢哋有居港权。喂，你系直头支持佢有啊？当时我已经贴过一篇文章出嚟，就系蒙兆达所写噶嘛，即公民嘅就零失议席都莫失公义啊嘛。佢哋认为外佣拥有香港嘅居留权系公义啊嘛。 系咪啊？ 即系佢就算佢修改，佢都话俾人知，即系嗰阵时嘅立场系咁，而家系转态啊嘛。 系啦， 你 转态咧 就咁话自己唔支持咯。 嗱，你应该好似兄姐咁，兄姐当年都话我系天生一副硬骨头，跟住佢话我转咗啊，咁都得噶喎。佢即系咁讲噶喎，佢喺立法会嗰度。咁你转咗，你话俾人听嘛？ 系，我系变咗咁。 睇你系变咗 兄姐 啊？兄姐咁讲都得啊，兄姐直头，喂，兄姐呢啲好嘢喎，我觉得。起码佢认啊，你认咪得咯？你话哎，依家我为咗选票，我又反对外佣居港权，你讲就得啦。反正嗰班友都冇票噶啦，怕咩讲啫？屌你老尾，真系。 诶，反正佢都支持者，佢都系咪都投噶啦？ 不过我又话俾你听，嗱，我观察到一样嘢，阿兴王陈，嗱，好多人都闹李卓人啦，本土派又好，啊，有啲部分个别诶黄丝又好都闹李卓，有班友冇闹噶，就系相信嗰啲咧，即系有班友咧。就相信所谓公民民族主义，即是说你认同这个什么香港什么价值，就是香港人，哪怕你是黑人啊、横台山啊、元朗啊、下村啊、平山的黑人又好，这个深水埗南亚村又好，这个菲佣、槟妹、印尼佣工都好，你即是这个叫公民民族主义嘛，即是只要认同你香港的核心价值，就是为了香港人嘛。我发现呢班友咧冇闹过李卓人半句嘅，好得意嘅，即系相当之微妙咯。呢样嘢就即系我提出呢个观点啫吓，咁我唔知佢哋嘅立场系点啦，系咪？所以咧再引申翻过就系我发现佢哋连阿张超雄都冇闹嘅，你知唔知啊？即系张超雄就系你知佢系南亚假难民之父啦，系咪？但我发现嗰班公民民族主义咧真系公民民族到底嘅，就系、是。因为他们不认同什么什么，即是他为了，其实呢我觉得民族呢有很多定义的，又不是得血统论和所谓公民民族主义，记得这两种这么狭隘的。咁但是即是我只有拎出来分析一下，即是提出这个观点，就是我发现那班友即是没有批评过李卓人咯，是。哈哈，好得意喎。因为他们觉得这班人都可以是香港人，只要他认同你那个的核心价值，但是核心价值又不包括讲粤语，你知不知道？即是 你留意一下啦，这些东西就是即我很微妙咯。所以你说什么香港民族论，我拿来文史啦，这本什么东西。我怕什么讲啊，你什么香港民族论喂，你明明就是中华民族成班友。又搞朋党啦，吓亲疏有别啦，各将江文化啦，系嘛？又护短啦，屌你中华民族啫嘛，你又扮自己系香港民族论，又搞个香港嘅公民民族主义，屌你老尾，跟捻住咧话有外佣，喂，跟住又反一五零，喂佢最紧要系 一 样嘢喎，即系反呢个八五个，即系单程证居港权，佢又反对， 喂呢个反呢个有票嘛？ 喂，但系咧，嗰班友咧又唔反喎，南亚假难民啊，即系呢啲嘅咩菲佣居港权啊，印佣居港，佢话唔惊，佢又反对喎，又你明唔明啊？ 咁呢啲一啲即系冇我哋咁多人逼佢表态啊嘛，即系八五个咩单程证嗰啲，好多人逼佢表态啊嘛。 喂，你明唔明呢两样嘢其实系你要立场系喂，你要一致嘅、哦，你反得一五零嗰个单程证，你要反埋外佣居港权噶啦，你要反埋假难民噶啦，你冇可能系即系斋反单程证一五零就唔反呢啲咁嘅，你即系点啊？吓、啊？咁即系越南船民都得噶，如果根据佢哋嗰啲咁嘅友仔系嘛，即系越南船民可以全部颁发身份证。喂，你讲清楚先啦，每一样嘢呢啲好技术嘅嘢嚟噶嘛，系嘛？写本书出嚟，屌你老尾，真系咩咩咩香港民族啊！喂，即系我有少质疑咯，大家可以辩论噶呢样嘢系吓，不过冇人同我辩论啫嘛，佢当我喺度废噏啫嘛。那班友真的太蓝血了，又觉得我这些layman啦，又不是读政治系出身啦，又不懂他的政治理论，不跟我辩论咯。喂，那我又想问了。 但我是讲我的是最常识最普通的 事情、 啊、基本上。 喂，我地不嬲唔讲话啊，这个是什么理论，那个是什么理论，我不嬲唔讲这些学术嘢的。我地讲最实际的嘢啫。是吗 ?150 中国的移民就反对。喂，呢啲咁样嘅南亚咩咩黑人啊，跟住又咩菲佣啊，咩佢冇人反对嘅、啊，吓唔系啊嘛？咁都得啊？唉、啊哎，真系咩走正面啊？叫做定系点啊？黐线嘅真系。 反对咧就要一以贯之，唔该你个立场，大佬。 即系一五零嗰个就敏感啲，好多人逼佢表态同埋咩嘛？ 唔系逼佢表态噶，我讲紧嗰班香港民族论嗰班友啊，嗰班港大嗰班啊，即系写 拥抱单程证人士啊嘛。 吓，即系好离谱咯。 因为呢个真系切身之痛。咁嗰啲咩南亚假难民啊，南亚假难民都可能近啲啊。咁你嗰咩外佣居港权呢啲？人哋未 feel 到嗰个严重性啊嘛， 即 系 十 划 未一撇， 继续勾合 咯。即系觉得十划未一撇就唔需要出嚟咩啦。咁佢可以酝酿啊嘛，大佬，任何事干都唔系一日之间就系、是、即系发生噶啦，招种树晚界版咩吓？咁、啊、你成日讲话香港人口系咪爆煲？咁你仲搞咁多嘢？喂，知唔知嗰阵时越南船民都好多系遣返噶，大佬？ 发咩问题咧？ 喂，最终系得几？即系好少人，即系几百个系攞到香港嘅身份证噶咋吓？即系你嗰啲咩香港咩公民民族主义啊？我谂要再解释得详细多啲，或者我理解错啊？系嘛？可能我理解错咧吓，我啲悟性太低咧吓。 系绝对系你悟性太低啦。 咁啊，当然系啦，系嘛？即系我唔识嘢啦，系嘛？即系佢哋最识吓、啊，我唔识。O.K. 唔紧要嘅，咁我哋好多市民都唔识咯，我唯有咁讲，即系我跟得 佢嗰啲咯， 我跟得咁 点 啊，都唔识 反地反脑啲，一时又支持其他嘢， 唔系一时又唔讲喎，呢、這个点解呢个咁重要嘅议题又唔讲咧？系咪啊？即系好啦，咁啊，跟住咧就不如讲下咧李柱铭仲好笑啊，系咪？呢个马天尼咧，喂，佢啊真系即系 有啊， 一个人咧就系、是。即系去到百几欧仲出嚟乱噏咧，就会开始堕落咯。你睇下佢呢个马天尼就知啊，唉，真系佢话即系咧呢、這个李柱铭咧就呼吁啲民协选民咧就下次先投冯剑基。你啲咪即系等于当阵时，所以我成日话咧呢啲泛民嘅嘢咧，隔一阵就轮回一次噶啦。2016年2月嘅时候。泛民咪一样喺度讲话，喂，我哋今次要投杨岳 桥，下次梁天琦。 喂，我哋今次要投杨岳桥系关键一只。喂，你梁天琦出嚟戒票、啊，你咪收咗共产党钱啊？出嚟戒票咪鬼嚟噶？喂，我哋下次先投梁天琦咧，今次投咗杨岳桥先啦、啊。你其实今次你咪一样喺度嚟重复翻当年嘅论调，改咗人名啫嘛，将杨岳桥变成李卓人，将梁天琦变成冯剑基。即系将嗰啲后生嘅变做老嘢咁样啫嘛，你嗰句嘢其实冇分别啊，改咗个名啫嘛，你根本上用翻当年所有嘅论点，而且咧你亦都系咩泛民各党全力支持，你记唔记得当时撑杨岳桥嗰啲 banner 又系啊，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联啊，跟住又工党九啊几个党吓、啊，又系你支持咪一样，你系咪做翻根本上系一模一样嘅嘢，只不过。俾你迫害嗰个由梁天琦变成咗冯剑基啫嘛，有乜分别啫？有乜分别啊？请问冇分别。当然啦，最大分别就系阿基哥喺好多人嘅心目中系，即系尤其是喺后生嗰班心目中个地位就不及梁天琦，就咁简单咯。个分别就系咁咯。啊，但系你哋对待嗰啲异己，即系你哋针对政敌嘅方法，其实一模一样嘅，因为包括你讲嗰啲嘢。喂，系啊，两年半啊，都冇进步过啊！由2016年2月到2018年11月，你都系讲紧嗰啲垃圾废话，大佬一模一样啊！讲啲嘢系喂咩？下次先投，下次先系下世先投啦，不如啱唔啱啊？下次开下机钉我过去咧。喂，呢样嘢 touch 会讲啊，唔好意思啊，如果基哥听紧我节目就唔好嬲我哋啊。咁但系真系唔知噶嘛？呢、這个世界天有不测之风云，系嘛？人有旦夕之祸福，咁你点知啊？咁就等于梁天琦啫嘛。嗰次大家都觉得，喂，当阵时大家都觉得，喂，嗰阵时阿天琦2月28号嗰个选举，喂，输咗，但系佢有66000票，喂，佢下一届笃定当选啦。点知就俾人 DQ 啊嘛，然之后就系入狱啊嘛。咩下次啊？边有下次啊？你点知机瓜一定会有下一次啊？请问？你黐线嘅呢班友真系点样下次发啊？李柱铭 都唔讲佢嗰阵时叫阿边个托翻衣啊嘛嘛，唔系呢个系啊，呢个系呢系汤家华讲嘅，系唔关佢事。 阿毛婆爆出嚟噶嘛？ 呢个当年郁文喺呢个选举论坛质阿毛婆嘅，系咪呢个唔关佢事？咁但系你即系你叫人哋下次去投，我觉得系好即系好离谱咯。 唔系，同埋呢班人即系佢唔谂下，点解唔下次先叫我哋唱出嚟咧？ 吓！咁系咯，今次投咗基哥先啦，不如 系咯，阿基哥年假大几年咁，下次咁佢退休都合理啲啊。 下次到佢退休啦嘛，咪李斯再上咯，系咪咁样咧？吓， 啲人都唔会认错噶喎，即系佢嗰阵时诶，宁愿拣阿杨岳桥，唔拣梁天琦啊嘛。 系， 咁都佢都做咗三年到啦，系嘛？冇添啊，两年半。 啊，两年半， 即系冇乜表现，啲人系唔会追究嘅。 唔系佢个表现，咪就系香港有好多嗰啲嘅法案吓，系、啊、过咗咯。然之后佢一条都阻止 唔 到咯。 投票啊，投错票啊，唔、啊、出席嘛。 但系佢系一样都阻止唔到嘛，系咪啊？ 喂，即系你拣咗个咁嘅人出嚟、 啊， 即系错噶啦。 吓、 啊。即系如果当时系梁天琦入去，系会唔同噶嘛？起码佢同杨岳桥本身有啲唔同先啦。 我唔够胆讲系一定有啲，即系我唔够胆讲系，即系我唔敢讲系咩，因为历史就没有如果嘅。老实讲，可能梁天琦入到去嗰、那个结局都系会系一样，但系个过程咧，我就觉得一定系有分别。你话个结果，我唔够胆讲话会有唔同， 结果都过晒噶啦，我相信。 但系个过程就一定好唔同咯，吓、啊，我敢肯定嘅就系个过程，包括嗰个反抗同埋议会抗争嘅过程就会好唔同咯。个结果我唔系好乐观咯，我觉得可能就算天琪入咗去都系一样嘅啫，但系个过程就会好大分别啦。好啦，咁啊，即系呢个李柱铭就已经老到索捻咗啦，系咪？又叫人哋下次投阿基，跟住又盛赞呢个双查方案。 咁啊，咁即系阿基系咪鬼先？我想问民主党嗰啲人 吓。咁如果喂，咁如果你支持得双查方案，咁你有乜喂？双查方案就系其中一个嘅要点，就系、是。个林立会都系噶嘛，大佬，咁你依家又话，哎呀，双查方案原来好嘢，咁阿基咪又啱咗个林立会吓，咁阿基咪 争咗未讲，阿基又入得啱啫嘛，佢成日都喺度讲话咩，嗰阵时啊，全部唔入林立会，咁嗰啲咁嘅恶法咪过晒咯，即系讲嗰啲咩， 哇系啊，喂，根据你哋嘅逻辑， 咁你咪要回头赞翻阿基有远见喎。 喂，阿基咪关键四席啊，民协喺嗰度，屌你老尾，即系喺林立会 嗰度。喂，咁一系你唔好讲嗰啲啦，咁你讲嗰啲，你系咪应该即系回头？认同翻阿基入去先， 咪咁当然认同阿基啦，因为你认为喂，哪怕只系一席嘅议席，都系相当之关键啊嘛。喂，咁当时民协有四席，你哋应该争取啊，即系选即系参选呢个林立会啦，屌你老尾！ 关键成四喎，阿基嗰 啲系啊，你应该喂，绝对系啦，如果根据佢嘅逻辑系咪啊？ 佢嗰阵时啊，即系啲人啊问佢点解唔总辞啊，立法会有咩用咧？佢、 啊、 就不。咁嗰阵时乜各位都冇，咁咪过晒啲咩恶法咯？ 即系反恶法嘛，留翻喺里边，即系唔好俾成个议会由呢个保皇党去霸晒嘛。如果系咁嘅时候，咁你1997年嘅时候，点解唔参加林立会啊？点解得阿基嗰四条友我哋孤军作战啊？咩廖成你 应该帮阿基平反先啦，系嘛？ 喂， 如果你个立论系啱嘅话， 如果你立论系认为你依家反对喺立法会总辞系要避免所有恶法通过，俾保皇党垄断咗个立法会嘅时候，咁你嗰阵时应该要积极参选林立会啦，林立会咪就系俾呢个保皇党垄断咗，然之后咪好多恶法系嘛通过咗咯，系咪啊？包括有啲咩集体谈判权咪取消咗咯，咪就林立会做出嚟噶咯。点解你哋唔可以积极参选林立会咧？请问，咁阿基又变相做得啱、啊，当年应该系点会俾你闹啊？咪闹错咗啊？系咪？佢哋闹错好多人噶啦，包括呢个喺政改投弃权票嗰个徐庶，即系叫个老千石有名，即系证明就叫刘千石阿石哥系嘛，工运领袖，喂佢都俾人闹错啦，又话佢犹大，屌你老你后屘原来成班有前仆后继走入去中联办做犹大，屌你老尾真系。咁佢嗰阵时 阿蔡九去到翻大陆啦，有次 喂咁 拎翻回香港。 喂，咁阿徐庶就犹大先驱咁嘅问题啫，你都学佢啫嘛，同埋人哋个老母喺广州，人哋有呢、這个情有可原嘅，我自己都觉得系。喂，当时 徐庶咁啊， 即系徐庶啊嘛，你班友都笑我系徐庶啊，咁啊情有可原咯。咁佢去翻广州探老母， 咁佢投弃权啫，佢都冇，佢卒之佢都冇投赞成啦，系咪啊？ 同埋佢嗰票嗰阵时嗰 票废噶嘛，唔关唔系关键一票嚟噶嘛，佢嗰票系， 即系佢唔系啊争一票咁我怼落去咁啊 吓。咁你后屘成班友仔赞成咁啊？点计咧？你哋嘅老母又喺广州咩？请问吓？唔系啊嘛吓啊！唔好吓我啊嘛！屌你老尾就系成班友咁啊，全部咧自打嘴巴又唔认错。咁阿基嗰阵时就做得啱噶啦。如果根据泛民嘅逻辑就 系、是，系啊，即系根据泛民反对总辞嘅逻辑啊。 吓， 同埋。明好似有讲， 同埋我想问呢、這个李柱铭啊，叫人哋下街投阿冯剑基，咩又话嗰阵时又话冯剑基系系又话系个鬼嚟咧？ 鬼先， 咁咪鬼用头？ 即系咪共产党派佢嚟戒票先？你嘅你即系立法民主党嗰啲人嘅立论。 咁如果佢系共产党派嚟戒票，呢种 你下街投翻佢， 又叫人下街投？咁你下街咁佢参选咁点啊？咁你到时又话，诶、哎，再下届先投啦，今届都系鬼嚟嘅，今届都系戒票嘅，咁啊，即系2020啊，基参选， 下届唔收， 即系再下届2024佢先至唔系鬼啦，咁我直屌你老母啦，咁样真系，即系你有咩逻辑噶呢班友真系，喂，你咪大家攞个论点出嚟对驳咯，就唔好就话我讲私怨，喂，呢啲唔系私怨啦，系咪啊？啲公愤嚟噶，唔好意思啊，即系喂好低 B 咯、啊，你讲嗰啲嘢真系反文啫。 好有公共性 啊嘛！真系，有公共性啦。喂，你自己讲完嗰啲嘢，你闹人嗰啲嘢，点知你自己全部做翻晒都不特止，跟住又闹人。哇！咁阿基去参选林立会，佢又倾又砌，你今日又倾又砌，你家系 佢砌得劲过你啊！ 系佢点啊？喂， 你成日喺度提佢。 唔系你有冇听阿基哥打电话上嚟讲嗰次啊？佢话咩向阿钱其森副总理递信啊？记唔记得啊？ 佢阿基哥佢成日都提自己咩噶嘛，争取到咩咩啲公屋有康间啊、大宅啊、单身人 系有大宅系啊， 咁佢起码砌到呢啲啊，民主党都可以晒 CV 噶。 佢砌到同呢个领汇好 friend 嘛，系咪啊？ 砌到领汇上市啊，两件合并上市嗰啲啊嘛。 吓咪系咯，咁讲咩啫？吓，咪大家都系基于个历史事实去讲啫，系咪啊？点会 要晒正职噶啦 吓，真系我真系唔真系，唉，我真系唔识讲啊！喂，好啦，不如讲下咧，下一单咧，即系呢个都笑料嚟噶吓。有一单嘢咧，就系话说郑松泰咪俾人哋逐出会议厅，话佢离题。咁呢个我觉得呢、這个即系主席嘅决定都几正确，因为佢真系离晒题嘅，唔好意思，离晒罩嘅。好啦，原来佢咧就系、是、讲一句。佢话近文资咧为佢啊，即系为呢个郑松泰准备嘅发言稿咧，有99%机会咧系梁君彦不能理解嘅。即系我同意呢一句系，因为不单止系梁君彦不能理解啦，系有99.9%嘅市民都不能够理解咯。你揾呢条阿近，即系帮你写稿，喂，唔该你啦，请教一下郁文啦，呢一样嘢。喂，近文之写嗰啲稿你够胆照读嘅，你真系可以即系跳河自尽啦，郑松泰咪忽噶，啊就系咁啊，呢度有啊嗱， 郑松泰都好捻贱噶嘛， 吓、啊，跟住咧佢话一结果因为水平太高咧就被逐出会议厅，唉、啊，真系即系咁样打飞机都得嘅，原来系，即系佢水平好高。佢水平太高，咁你水平高到咁咧，你下届真系唔好选立法会啦，系，因为你太高啦个水平。 咁啊，变咗， 即系我哋市民都唔系好理解，同埋佢话嗰个咩美国总统彭斯，即系美国总统彭斯咩？有冇 proof read 噶？嗰、那个副总统嚟噶咪啊？美国总统竟然换咗彭斯，Donald Trump 驾崩啊！ 嘉宾皇帝称嘉宾， 咁当老亲俾人即系咩暗杀啊？金乃迪啊？点解美国总统变咗彭斯啊？即系咁嗱，呢、這个就系即系正追击政棍小队嘅制图啦。咁话说咧，郭俊咧都托我讲嘅，就系话如果大家咧系有兴趣咧，可以加入追击政棍小队嗰个嘅团队咧，系去制图嘅。咁样系，因为佢都工作咧颇系繁忙。咁呢个代为公告吓。 咁即係你呢个郑重泰， 我系郑重泰，郑重泰真系好捻贱格，佢就系咩咧？ 系 佢提提下无啦啦讲玉敏，无啦提到玉敏啊嘛， 系喺个发言嗰度，嗯， 唔知佢发言有冇讲，我冇听到，不过佢贴翻最嗰篇文就有嘅， 嗯， 佢就系阿玉敏，佢唔知九八十年代后期定九十年代初期到2016年都系嘅咩贡献不容置疑噶嘛， 嗯， 但系啊话佢唔知咩，即系我唔系好记得原文啊，话佢。话佢变节咁上下， 即系话佢唔要嗰个政纲，咁、那个政纲系偷渡噶嘛，大佬你嗰个永续基本法，其实呢个已经解释过。 即系佢讲呢句嘢，我当你真都好啦、啊，对佢今次发言嘅立论系冇帮助噶嘛。 唔系佢主要就系、是、佢主要就系想将佢平时喺热狗嗰啲节目嗰啲无聊内容喺个立法会嗰度咧讲一次，然之后咧等立法会有一个白纸黑字嘅文字记录，就咁无聊啫嘛。呢、這个人系就系、是、咁无聊啊。 即系佢咁，佢讲咗咩咩中美代理人嗰啲都算啦。咁佢讲玉敏都算，即系讲引用玉敏嘅其中一篇文都算啦。咁讲引用完之后咧，就话玉敏而家好似即系好似变咗咁。即系呢啲对佢嘅立论立即系论述论点系冇帮助噶嘛？ 佢当然系冇帮助啦。呢个贱人就系无聊到一个地步，就系想将呢啲嘢喺嗰个发言记录嗰度记低。佢就系咁捻无聊，咁捻无耻啊嘛！呢个人系。即系呢个人咧，系对比起以前嗰啲咩陶君衡啊咩嗰啲咧，系即系过之而无不及啊！吓，系贱一百倍噶呢个郑重泰，事实上系。 喂，真系。 因为同埋你睇下佢依家同嗰个咩忽忽，即系做嗰个咩啊？嗰个陈彦康啊，嗰个忽忽啊，即系做埋晒嗰啲咩网台剧啊，定咩咩又系一路喺度抽郁闷水嘛？系就系咁无聊嘛？呢班贱人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又帮玉敏改姓啊！啲我即系我唔知佢个用意系咩啊！我冇睇就太深入啦！呢啲太无聊，太即系太无耻啊！同埋系即系有咩意思啊？呢班友 吓嗰只咁嘅忽忽，佢揸住架车都咩噶嘛？ 佢揸住架车咧，其实就系玉敏平卖俾佢嘅吓， 用心佢啦！ 即系呢啲人系即系忘恩负义到，唉！即系。你咪睇下，即系大家放长双眼咯。2020年一定要呢啲人咧，即系落马啊！真系吓。 即系我有次听，好似听郭博士嗰啲节目咧，讲句都叫启发性。 系 朋友或者你睇一个人都好咧， 系 都要睇佢点样做嘅，睇佢好唔好人。 系 即系如果佢对其他人差嘅话咧，睇下佢反骨嘅话咧，对你又咁差。 吓， 你咪睇下呢班人系点咯？ 呢班人咧咪？当阿郑松泰个议席失去咗时候，咪树倒猢狲散咯，就系、是、咁简单咯。吓、啊， 即系郭博士教脑啊！呢、這个真系 唔系你见到佢嗰啲，因为我依家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啦。我有阵时即系用个 Facebook 扫到啦个分身嗰度，即系我啲已经系不堪入目啦。觉得呢班友真系有帮玉敏改姓啊，然之后又咩啊？喂！ 琐碎无聊咯， 即系喂几多岁啊？呢班友即系咁无聊，都即系又无耻又无聊，你明唔明啊？即系我连闹佢，我都要，因为你知我哋又要即系要有证据要成。喂，但系我连睇嗰个动机都冇啊！佢哋嗰啲无聊嘢，我谂你都冇睇啦。我谂你都冇睇啦，已经。 因为佢讲嚟讲去都重复啦，又冇新嘢闹啦都系讲嚟讲嗰啲嘢， 咁佢仲纠缠啲咩啫？其实系佢反骨就系事实嚟噶啦，呢样嘢啱唔啱啊？佢无论做几多嘢都改变唔到呢个客观嘅事实噶。系咪先至搞嗰啲咩网剧啊？喂，一个大话如果俾你讲一百次，就三人成虎系嘛吓，众口铄金咁仲得了嘅？即系我哋呢个节目就会一路运作落去咯，起码到2020年都系，因为嗰阵时我哋讲过2016年九月嗰阵时， 咪闹足你4年啦， 闹足你4年，嗰阵时闹泛民嘅讲咗， 喂，咁而家热狗归咗去泛民啦， 咪佢想，咪佢话热狗咧嗱，泛民咧就未认同嘅，但系佢哋就会话我哋民主派，咁所以咧， 即系投诚失败嗰边， 系啊， 投诚尚未成功啊，同泰还需努力， 系啦。咁所以咧就要监察埋佢咯，系。但我老实讲，我就冇睇。喂，咁我哋咧临接电话之前，不如讲多一样嘢先啊嘛。嗱，电话号码81912047， 8191247系130条线嘅。嗱，我哋依家即系临接电话之前讲一讲咧，因为你 tag 咗我喺某一篇嘅新闻嗰度咧，我又觉得都 东南媒体嗰边 吓都值得可以拎出嚟去，即系系咁以讲下啦。我都觉得，因为即系我大家都需要知道嘅，亦都有一个心理准备。我觉得系咁，我开翻住俾大家睇睇先呢单嘢系。即是话学联咧就准备重建个大台，嗱呢单嘢我其实都收到料噶啦，就话咧学联现届代表会主席领大学生张善盈，即系唔知喺立法会度勾叫咩闹国歌啊定咩嗰个啦吓， 我想呕嗰个嘛， 系啊系啊系啊嗰个啦吓，即系辱华嗰个，呢个真系辱华噶吓 ，OK。咁日前咧接到老鬼邀请出席晚宴，并谈及重建联系网络嘅方法嘅想法。张善盈就话咧，期望重建关系之后咧，能为现届学联提供运动资源，包括抗争者支援基金及跟进高等教育界议题等等。即系话咧，依家呢班友咧就准备系同嗰班所谓学联老鬼即系左交啦，就会咧有一个大联盟噶啦。咁所以咧，我亦都系可以预告俾大家听咧，嗰班有重返，即系重返泛民嗰速度咧就会加快咯。即系我想同大家讲，我唔系一路喺度讲咧，话嗰班友个个排队翻 嚟，唔系危言耸听我哋 系啦，唔系危言耸听嘅，系有事实根据嘅。你而家话翻俾大家听嘅，亦都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就系呢班友咧将会咧越行越快，因为咧佢哋咧就即系等都等唔切啦，因为2019年嘅立法会呢个区议会嘅选举咧就即将举行啦。OK， 咁只会咧呢班友咧越行越快嘅啫，就翻泛民嗰、那个。步伐就咁简单，即系话翻俾，即系要我本土台嘛，就汇报翻俾大家听啦，系咪啊？即系虽然阿钟汉林就话我唔系本土派，冇所谓 嘅。钟汉林啫， 吓、啊，即系我哋报道个事实俾大家听啦，吓、啊。咁啊，呢、這个学联大台重组咧，我都觉得系迟早嘅事实嚟嘅。 喂，其实我有 click 入去佢篇文睇到咧，睇到一句我都几神奇嘅。 系。 佢话嗰啲学联老鬼干净系伪命题， 系， 因为佢嘅权力始终喺学联现装嗰度， 嘥气啦。 喂，咁我即刻又谂，即系你中联办干净都伪命题啫。 系啊，喂，咁你个权力 咁 立法会议员 都系嗰啲人咁噶。 喂，立法会议员嗰啲民建联都可以作反噶嘛？理论上系，喂，好似嗰个坏， 唔知有冇添？ 阿坏孩子啊，阿田北俊咁都得噶，好似系咪？个个都梗系唔得啦。 阿田北辰都退党啦，搞到 咪系咯，咁梗系唔得啦，大家都明啦呢样嘢，即系揾笨柒咩？即系你当然喺背后系施加咗好多嘅压力啦，因为 即系佢嗰条友佢够姜反系真系反到嘅，但通常唔会咯。 因为你入得学联，我话俾大家听，你入得呢啲咁嘅组织，你无非就系想上位，提升自己嘅知名度同埋影响力。而你上位嘅目标就系政界，就系加入泛民，呢个系好明显嘅，唔好呃人啦。屌你老母，讲嚟讲你就系为咗选举。你一定是为了选举先，首先来讲，当阵时就算未有 DQ 呢样嘢产生嘅时候，就算你话啊，我唔系想翻泛民嘅，我系本土派嘅，我代表本土派，你其实都系想为咗选举嘛？你呢样嘢冇得拗噶，你唔系入学联把撚啊？你入学联最终目的就系要提升知名度同影响力，最终就系即系参选啊嘛，化为选票啊嘛。只不过你嘅本土派不停咁俾人 DQ 嘅时候，你呢班友先又走翻泛民嗰边啊嘛。你最终咪就系又想选举，又系想咁，所以你话点会唔俾嗰班老鬼去操纵呢？你点会唔听嗰班老鬼话？你唔听嗰班老鬼话，你个学联任期得一年嘅啫嘛。你完咗个任期之后，你有运行咩？你呃边个啫？呢啲嘢我哋最中意撕破你呢啲咁嘅西洋镜噶啦。 西洋镜， 因为我唔需要通过你呢啲咁样嘅系统去咩嘛宣传嘛，我怕咩讲啊？你班友全部都系，都唔使呃自己嘅，都唔需要呃人嘅，都系当人白痴咩？唔系你真系学联做咩啫？即系为学同学服务咩？屌你老母！你为同学服务好似我咁啊？屌你妈！开个台出咪得咯？我唔系 谂下学联好似真系冇正职嘅，喺学即系喺大学界入边。 喂，你 黄捻 鸠嘅喂，好似我哋咁开个台出嚟，个个礼拜去为益友服务好得啦。你嗰只系纯粹为服务嘅，你要学联嘅咸头，你要学联嗰个人脉，你要学联嗰个网络，把捻咩？你即系为咗选举啫嘛，到最后都系。如果你唔系为咗选举，又真系入学联，你真系托柒。 我讲嘅呢样嘢系， 都好明显啦。学联，即系我数唔到一单系为咗啲高教界发，即系发声啊，做嘢嘅。 嘥气啦， 年年都系几单啫嘛，六四去发言啦， 一七一游行啦， 启动过去咁样， 咪就系咁咯。搞 即系高教界都好多问题啦，例如嗰个咩浪面嗰个份表难填咁，你唔 系啊？ 年年都俾人屌，你唔发言啦？ 喂，呢啲系好技术，喂，呢啲系好技术嘅问题，而且系好贴身嘅实际嘅问题，系经济嘅问题。冇发过声， 嗰份表系复杂难填啊，咁啫嘛，咁你都唔发声。 喂，然之后嗰啲你，然之后嗰啲学生资助嗰啲审查又冗赘又繁复，吓、啊、要提交嗰啲文件咧又非常之多。喂，从来冇发过声嘅呢啲系，你不停发声就系要六四啊，要乜要柒啫嘛，就其实都唔根本上都唔系为市民发声，为你自己发声啫嘛，关人捻事咩？你自己上位啫嘛，想系咪啊？屌你老母！如果要服务嘅，好似我哋咁搭个台出嚟就得噶啦，就服务到噶啦，知唔知啊？ 学联咪集中咗高教界咯，叫简单啲嚟讲，就系乜都讲啊，净系唔讲高教界。 我哋讲得多佢啊，唔好意思，我哋净系批评 O Cam 啊，批评咩嗰啲都多佢啦，大佬。唉，真系咁，所以你话佢 冇讲， 你话佢呢个大即系学联嘅大台重组，咁为咗咩咧？咁好明显啦，就为咗选举咯，就为咗2019年嗰个区议会嘅选举咯。你咪睇下嗰阵时参选嘅人有几多人系学联系统出身嘅，咪知咯。唉，我都即系，因为我讲嗰啲嘢咧，冚唪都系一定系根据我嗰个所知道嘅客观嘅事实去讲，唔系吹水嘅。唉，因为有啲人咧就以为哇呢条仇思达系咪吹水咧，到嚟话个个排队翻泛民有冇噶咁样，系有嘅。 哦，你 search 下独立媒体嗰、那个， 唔系 嗰个有记者嗰啲嘛？ 唔系你嗰个系嗰、那个系已经系现咗形啫，有啲未现形啊，有啲未曾咩嘅，即系我唔讲得噶嘛，啲未现形，你讲咩啫？你咪等嗰啲人有啲人开始现形啦，咁我可以开始讲嗰啲例子。咁啊，我一知道冇用噶，佢未现形，我点讲啊？即系我无啦，唔可以讲噶嘛，嗰啲人名系，咁你好似汤伟远咁，喂，佢都已经佢现咗形啦。即系我中意佢讲，佢改一下啲名都唔得，即系即系都系咁嘅名啦。 圆同圆咪唔同喎，你 唔紧要啦。粤语系即系嗰个尾音系要升一升，咁即系油麻地同油麻地咁啫嘛，冇乜问题啊，我觉得。我汤米圆咪汤米圆咯，你又唔系同佢好熟，怕咩啫？ 识佢嘅啫， 咪咯。啊！即系 我咁俾你讲完之 后，咁啊变节咪变节咯，即系俾佢话翻俾大家听啫。唉，真系 喂，预咗好多人要变节咯。 系啦，即系话俾大家听，陆续有嚟就咁简单啦吓、啊。即系就不包括我同兴旺诊同租租屋啊，咁简单啦吓、 啊。我条佬俾人封咗嘛？ 吓、啊，你俾边个封咗啊？ 你 哦 ，OK， 即系你想排队系嘛？ 唉，即系排队都唔排队翻泛民咯。 咁、啊、你排队去边啊？ 咁啊死路嚟噶啦！ 排队去文汇好过啦。 喂，即系文汇唔使成日引用我哋啊！我俾第一手料俾你咪得咯。 排队去文汇好过啦。好啊，我哋听电话嚟，讲咁鬼耐，我哋自己都过晒时啊！好啦，听电话啦。咁啊，依家咧，我哋暂时咧加起上嚟嘅听众咧都有。啊，1700位啦！唉，多谢大家支持，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各位益友撑场。好啦，咁我哋 喂喂喂， 早晨，点称呼啊？呢位益友， 喂，早晨，实区 Billy 啊 ，Billy 啊， 哦 ，Billy 啊，你啊 ，Billy， 系啊 ，Billy 啊 ，Billy 啊， 系上个礼拜，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上礼拜讲啊阿陈士齐嗰个嘛， 喂你嗰边， 冇错冇错冇错， 你个爆料上咗文汇，知唔知啊？Billy， 我知道我知啊，喂喂，我有样嘢想同文汇监听记者，大家好啊，大家好啊， 吓 河西爵士， 河西系啊，河西系 嗱嗱，文汇监听记者，如果咧你想要晒成个 Google Drive 嘅资料咧，你 send 个 email 俾我，我 email 系 哦， 唔系你 email PM 我啦，冇 PM 你啦，咩 啊？屌我 PM 你啦 ，PM 你啦，陈哥 ，PM 我啦， 你知噶啦， 你 知系边个啦？ 即系我超级联络人角色冇所谓啦，唉，真 系中介人。 唔系啊，一阵 间 一阵屌你，一阵间 Billy 嗰个身份曝光麻捻烦，咪惊住佢。 屌局嗰个系翻假噶啦，真系。 咪假都冇捻位啦，因为有啲人假扮阿何西，之后 contact 你，完之后原来系陈志齐嚟，咁你屙捻啦，话俾你听，好，咁你又想讲咩啊？ 我就想讲咧，其实咧，其实喺浸大嘅同学咧都好捻憎呢个汤伟杰嘅。 系点解咧？ 因为咧呢、這个捻样咧，即系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啦。嗰阵诶， 唔系捻閪样嚟嘅。女人嚟嘅，唔系卵样嚟嘅， 系閪样，閪样 呢啲唔需要深究， 唔系政治正确，系系。 因为其实呢呢条友咧，觉得你点解嗰啲选输咗嘅？其实我屌，其实我都类似屌鸠过佢一次嘅。 唔系选输咗啲咩？ 因为咧，咪就系学生会嗰阵啊，学生会嘅时候， 即系黄雅文输咗，系咪？你意思系？ 系啦，你知唔知嗰阵咧？佢喺度，佢即系我哋有个地方喺教校叫镜房啦。 系， 咁佢喺镜房出边咧就拉票嘅，咁啊镜房入边有得投票嘅，咁佢周围叫人哋投票。 哦，咪先，咪住先啊 ，Billy， 喂，我想问你一样嘢，即是话当阵时嗰个学生会嘅选举，呢、這个汤委员系不停叫人去投票噶。 系啊， 你咪几 系咁 样 叫人去投票噶？ 你呢个人 即系今年年头嗰、那个，定佢自己嗰、那个？ 黄雅文嗰次啊， 系冇错。 你咪讲黄雅文嗰次啊？ 系啊！ 唉，你话几捻无耻啊！呢啲人系你自称系本土派，你又走屌你老母帮黄雅文一拉票，屌你老尾！ 我 send 呢个，我 send 呢个 Gmail 俾你 吓，得啦，我一阵间贴出嚟啊吓，你继续 好，冇问题，冇问题。 即系佢真系帮呢个黄雅文拉票啦，系叫人头即系帮佢拉噶啦，唔使讲系一样嘅啫，冇分别嘅。 黐捻线，成班人都黐捻线嘅，总之，神区你真系要继续坚持地帮我哋捍卫浸大，因为咧，我都不 再捍卫唔到嘅。 咁但系咧，浸大咧就冇一个好明确嘅声音出嚟去反对呢啲咁嘅湿鸠嘢，而大家亦都好怕事，我哋啲同学。 咁你有阿子琪， 即系有花生就全部食。 咁你有个阿子琪噶嘛？系咪啊？佢浸大噶嘛？ 子琪， 刘子琪 啊！ 你记得要帮我哋捍卫呢啲嘢，如果唔系咧，即系你唔好，即系我哋绝对唔会怪你咧，你校外人咧都嚟干涉呢啲咁嘅嘢嘅，绝对唔会咁样谂嘅，所以你放心都得啦。 唔系、啊，汤伟远话我即系粗暴干涉浸大内政咯，可能会。 屌你老母啊！搓汤圆啦佢，黐捻线啊！关捻事咩？ 唔系咁，我谂呢啲嘢交翻俾阿子琪啊，或者麦关伟啊，佢哋去。去做啦，呢啲嘢系吓 吓，你记得死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啊，因为咧浸大冧咗，全部都系重返学院咧，咁我哋做过嘅嘢就冇晒噶啦 吓， 靠你啦，陈区， 唔好靠我，大佬靠啲烟友，靠大家，嗱呢样嘢唔好靠我，我系本身咧系一个冇用嘅废人嚟嘅 ，OK， 即系刘永康讲嘅， 系 网路废人，咁其实主要 都系啫， 唔系呢个主要嘅力量咧，我想讲咧，其实系嚟自益友本身嘅。就唔系嚟自我本人嘅，系咁多个益友集结咗大家每一分嘅力量，先至凝聚到一个即系比较大嘅力量呢个事实嚟嘅。咁咧就呢样嘢系靠大家共同嘅努力咯，唔系靠一个人半个人冇用噶，靠一个冇迷信一个人半个人嘅努力， 冇错， 系把捻嘅，系要大家共同一齐去监督同埋去死守吓、啊，就唔系靠我，唔好意思，唔系靠我嘅，一定唔系靠我吓。啊 大家浸大河加油啦， 吓 系啦，系啦，咁俾时间下我哋走啦。 O、okay, K， 好，咁啊，你都要，喂，你都要加油喎、啊，阿 Billy 系嘛，你都要， 冇问题， 你都要多啲去即系为呢啲嘅浸大嘅事项啊发声、啊，唔好净靠我， 冇问题，冇问题 吓、啊，知唔知啊？ 冇问题 ，O K， 吓你都要自强不息、啊，知唔知啊？ 知道 、啊 okay、 当自强 系，好多谢你电话 Billy。 好多谢晒， 好，拜拜。啊， 系， 系真系唔好靠我，大佬。佢讲好似靠我，喂，大佬，真系啊。咁啊，睇下呢啲有讲，就话阿 K Y 五就话 Billy 咧都几搞笑嘅，自己浸大人吓、啊，开口话要靠人哋，咁都唔系噶吓。佢、啊、Billy 你都唔会叫人去。人哋帮手保护你屋企喎， 咁可能会嘅，咁屋企落难咁咪出街噶啦， 即系帮得到一帮啦，但系就唔系靠我一个人嘅力量咯吓，咁、啊、我喺度噏下都冇所谓嘅吓，即系横掂 仲好咧。其实我喺度噏，我成日都话啦，喂，我提倡嗰个叫人你唔可以投，我都话佢哋如果觉得系好难做嘅，咪由我去讲咯。咁到时我咪承担嗰个嘅后果咯，就我会俾嗰班 嘅政治责任咯。 系啦，我承担个政治责任咯，就系、是、万一如果个门槛系嗰个投票率高过10%嘅，我咪俾本土派嘅人屌咯。如果嗰个投票嗰、那个投票率系低过10%嘅，咁咪成功拉到呢一个黄雅文呢一、這个社民连之友咯。但系就会俾长毛拆啊嗰班左交去屌咯，即系点都是但俾一边屌你，明唔明？我参与咗落去之后就屌你老尾，真系冇着数嘅，所以都系靠你哋自己好啲啊！屌你，知唔知啊？唉，真系好咁啊！下接听下一位益友嘅电话啦。即系都系笨捻柒个，谂翻转头都系屌你老尾，真系即系唔系俾人屌噶？ 佢唔同做咩？ 咪就系咯，咪硬着个柒头皮都要去焗捻住做咁解啫嘛，系。 系 点 解？ 我 哋 系下一个啦吓。 唔系点解你成日讲硬着柒头皮嘅？ 一硬着头皮，你即系再去 柒头皮加啲嚟我。 加强个语气，你讲边啲啊？即系你嗰个老友三号风球停火个。 唔系柒头皮另一个嚟噶嘛？ 边个啊？ 咪你都有嘅嗰啲咯。 我唔知道，好啦，听唔到下 嘅嘢啊， 即系下一个啦，系。 你已经被接驳到五、 又接 驳 到啊、 四， 咪下一个啦。 你话边个三号风球停火？ 即系你个老友三号风球停火个嘛？ 你讲乜啦？ 啊，我都唔知道，好啦，听电话。 今日开到几点啊？ 今晚我哋睇下，你想早啲啊嘛？ 咪12:30啊？ 即系 一点咁咯。 即系你想睇足球？ 系咁两个钟多啦，系嘛？ 唔系我哋依家听埋呢个电话先，专业啲先得噶，兴皇诊。咪啲电话好似真系似乎 瞓咗， 可能瞓咗、哦，会唔会啊？ 照听啦， 照听啦，系照打啦。 而家又未算真系深夜。 你已经喺54469。 哎呀冇喎 ,ok, 下一个啦咁唯有。又下一个啦。喂早晨。喂你好到你啦。喂到你啦。 喂 是啦到你啦是 啊。 早晨。 早晨。 点称呼啊 姓王。 王生你好。 是啊。其实嗰阵时候冇差，喺个网台度咧，就真系闹嘉宾岂有此理！作为一个主持人，封到都好，你真系闹冯远基同呢个呢个王仁达，仲喺度做军衔做对比，冇嘢系嘛？你九龙西啊， 系啦，班人做咗几挂嘅， 派系集合票源俾冯远基啊，抛嚟陈健康嘢食条街啊，即系放。香港嘅李卓人冇嘢系嘛，仲攞新西嚟比 吓、 啊？喂阿哥冇嘢系嘛？ 系， 所以你显示呢啲泛民主派啊，嗰啲长毛呢啲啊，做咗几廿年抗争，几廿年争取到啲咩翻嚟啊？ 吓， 连连嗰啲政纲就系空谈口号，所以就系要你哋呢班人去显示啲泛民主派，所以不公。 嗯。 其实你哋讲嘅，我系都同意，就系话，喂，阿哥，你成日就自己就真系收肥佬呢嘢钱，然后就话呢啲保皇党建制派系收共产党嘅钱，其实冇分别噶。 嗯， 个 纸纸 你 咩公平冇申报啊？ 吓，有分别噶。 最大因系冇申报。 佢哋收肥佬礼钱， 知佢同黎智英嘅关系咁密切。 系，佢收肥佬礼钱系冇申报噶。 即系民建联，起码大家都知嗰幅咁嘅自卖中零版捐出嚟噶嘛。 吓、 啊！自己收钱就要喺度话，哎呀，你哋班友啊，收民建又收人钱啊，不知所谓。咁其实自己咪做紧同一样嘅嘢，有咩分别啫？ 有噶，都话 冇 喎， 次次都系话，哎呀，今次关键一席啊，哎呀，唔投票俾泛民就收失手啊，议会。喂，阿哥，你次次都系咁讲嘅， 系 投票嘅时候讲抗争所喺边啊？ 嗯。 净系得单条大天公喺度嗌啊，有冇用啊？咁样叫手势要嘅 吓， 所以香港人就信錯咗泛民主派三十幾年就係冇民主咯。 係。 咁建制派同你講話，佢哋係保皇噶啦。 嚇嚇。 咁喂，你哋呢頭話反對港珠大橋，咁轉頭又笑騎騎同阿陳凡。 係。 阿哥嗰日仲要係講住壞消之後嗰日咯，泛民主派有心去做，係咪應該去鬧陳凡話？喂，你有咩補償方案？唔係搭曬膊頭喎、啊，不過佢認曬咗啦，補償 氣嚟嘅呢個嚟都。 咁你民主派有咩分別啊？你民主黨，唉、哎，又搞廣珠澳大橋，又西九，又嘻嘻哈哈。喂，阿哥，泛民同建制有咩分別啊？ 係，不嬲都冇噶啦，啲人當有啫嘛。 你叫啲選民，誒、哎、支持民主啊，咁我同投民建有咩分別啊？ 投民建佢啲嘢會直接啲，就唔使咁迂迴咯，變咗，因為佢泛民就始終係扭扭零零，根本就支持，即係好似民主黨咁，佢話唔會反對起呢個人工島嘛，係反對咁貴唔敢大啫嘛，即係你有俾啲位佢扭扭零零，咁到時啊，即係政府可能會修正少少，咁泛民又即係民主黨啦，又可以拉釘啊，或者成功爭取一啲咯， 冇分別嘅喎。唔見得冇分別噶 喎，係啊，直都話民主 派。所以你哋就係要揭破呢啲所謂泛民主派，等啲選民唔好再含淚投票啦。 OK， 好啊，喂，多謝曬 你 電話。 你啲人又話嚴峻啊，又話高級啊，哥。 係。 幾多歲啊？ 明白明白。喂，多謝曬你電話啊，黃生，好唔好啊？ 點解出嚟都係話冇初選啫嘛？係。你哋泛民節奏都咁樣咯。 係，明白。好，喂。多谢晒你嘅意见，好，拜拜， 拜拜， 好啦，下位啦， 以前系六十一岁就闹冯检基佬嘛， 哦，冯检基佬啊嘛， 六啊六啊，好似系，咁六啊一噶啦，个六啊六系老啲嘅， 哦，咁啊老佢大佢五年啫，闹一个大佢五年嘅人老喎、啊，你真系啊， 九一六九， 咁多唔听电话今日， 系好多唔听电话，好啦，下一个啦。好多唔听电话喎、啊，真系吓、啊，下一个啦。下一个， 喂， 喂，早晨，点称呼啊？ 啊，我系啊，龚俊，唉，估唔到咁快查到打到啊，啱啱先打到。 系阿俊啊？ 系啊，系啊，郭俊啊，系。 哦，郭俊系，请讲啊。 系啊，咁我头先听到咧，即系听翻阿郑松泰佢所，即系喺度系攞阿郁敏啊咁样咧，咁佢有啲嘢想讲翻啦。 我、哦、喂你阿郭俊，喂你呼吁咗，喂阿郭俊你呼吁咗嗰个咩先？你有个呼吁噶喎。 哦，系啊系啊，因为我其实嗰、那个 page 咧，自己整嗰啲图咧，其实咧就即系唔系好，一嚟唔好靓啦，咁二嚟咧真系。想話即係比較唔好碌喺呢排度，希望想招募一啲人咧，就幫手去有時整下圖咁樣。咁其實咧我出圖嗰陣時咧，好多都係有啲係會快嗰啲，我咪自己整咯。如果係有啲譬如過話題唔會過時嘅話咧，咁其實我都想即係招募一啲人去幫手去 整靚啲。 在個追擊政改呢場，我都出少少力，反正希望有啲人咁就即係冇乜壓力嘅，冇話即係好隨意都得㗎。其實最緊要係表達到個效果啦，咁自己咁樣。 好啊，好啊，好啊。 係啊，係啊。咁另外想講翻頭先咧，即係聽到阿鄭松泰佢咁樣即係話鬱敏就話咩即係變組啊個立場咁樣。咁其實我都想講翻咧，即係如果一個稍為有少少政治智慧嘅人咧，係真係睇得出咧，鬱敏嗰陣時由最初講全民制憲到加入咗呢、這個永續基本法呢、這個入去個政綱嗰度咧，其實咧係一種降咗格嘅，因為咧全民制憲嘅意思係乜嘢？制憲就係話你由人民去再寫一本可能是新的憲法，寫一部新的憲法出來嘛。但是呢永續基本法它就說由本身那個基本法呢去提出修改，其實它只不過是一個 修宪嘅一部分嚟嘅。 同埋佢口号都有啲问题，我觉得佢应该系改咩？唔系永续基本法，系高举修改基本法啊嘛。 系啦系啦， 即系好奇妙嘅搞到。 系咯，好怪咯，即系佢话修改咗个基本法之后再去永续咁啦。咁但系 咁仲咗咪修改唔永续啊嘛？ 系啦，如果你反为即系你要睇得通透就话。你制憲是可以做到修憲那個即部分啦，但是修憲就做不回制憲的東西。那如果毓民去到選後大家即真的反駁，他就說回出來說是將你的政綱其實硬硬塞埋下去，那其實都合理的，你自己 看得出的。反而看到那時候選舉論壇包括鄭松泰和這個鄭錦滿，其實都有給他的對手呢去質問，喂，你呢個只係修憲啫喎，咁樣唔係制憲嚟嘅喎，咁其實就係話咗一樣嘢，佢哋都駁唔到啦，同埋你係令到鬱敏嗰個制憲嗰個全民制憲論咧，反而係有個缺口去俾人去攻擊，就係因為陳玉文呢一個兩足基本法，咁即係我覺得佢而家就話哇人哋點樣，佢嗰啲喺個立法會發言就好過分，我覺得佢話咩啊唔知佢啊鬱敏第日。寫嗰個自傳嗰陣時候，點樣寫咧咁樣？即係我覺得你仲講埋曬啲咁嘅嘢，其實你係咩意思啫？即係你發誓咧做唔到嗰篇咁嘅垃圾文咧，即係其實大家睇到啦，係冇任何準備嘅。即係你睇得出佢係喺度類似爆肚咁樣，又口窒窒啊，跟住中間唔知講啲乜啊。咁我覺得你自己連基本嘢都做唔到，就唔好去攞翻你自己嘅真知嚟講啦。同埋佢人哋睇咗篇文啊嘛，咩美國總統彭斯啊， 彭斯係啊， 基本嘅錯係副總統嚟噶嘛。咁你基本即係、就是、你冇睇嗰篇嘢咯。如果你睇嗰篇嘢啲咁顯眼嘅錯誤，點會 錯呢啲咁嘅嘢咯？ 係啦，係啦。咁另外咧，即、就、係、是、想接翻頭先嗰個話題啦。咁其實咧，即、就、係、是、大家咧，即、就、係、是。我哋話即係依一個而家叫做我唔知咩派啦，唔係本土派，即係只不過係一個反對呢個即係偽民主派嘅一班人啦，即係有好多嘢係可以做到嘅。咁除咗我頭先話即係求呼籲有啲人話幫手填啲圖啊之外咧，最簡單嘅咪可能 like 下 share 下一啲嘢，令到你身邊人更加清楚泛民係乜嘢咯。咁如果你話唔係學生已經係出到嚟社會做嘢嘅，咁我覺得應該即係要可能係支持翻癲狗俠報啊，或者 MyRadio 啊咁樣啦。因為大家都知道營運一個台啊，一個叫做網上媒體咁樣，其實都係有佢嘅壓力啊。咁場地、租金、人手咁樣，咁即係大。如果大家都有好嘅節目，即係就即係幫助，即係去支持一下咁樣啦。咁即係。盡量都出少少力啦，咁同埋咧，即係我呢個方基哥呼籲嘅，咁之前上個街鬥幕上，即係我都同佢傾過，其實佢都想話有啲人咧，會唔會係即係星期六日啊，即係去街鬥 幫手， 即係幫手，係啦，因為我而家其實都個立場咧，其實我自己都確定咗咧，就話咧。其實應該就是要全力支持下馮建基嘅，因為點解呢？如果當初佢係由代表泛民主派係出去出選咧，我就唔會投佢，唔會支持佢噶啦。但係佢而家除咗係即係叫做代表咗即係呢個夠膽企出嚟反對呢個黎集團之外咧，亦都係喺選票上面其實有一個好重大嘅意義，就話如果即係、就是、我唔知係點樣啦，因為後屘嗰啲泛民主派一定要出啲咩民調啊，又玩嗰啲氣保量嘅。但我覺得如果馮建基個票數咧係有翻咁上下啦，甚至唔係超越咗李卓人嘅話咧，其實咧都係一個好重要的一個信息帶到俾社會啦，就係話我哋一班其實本身支持民主、爭取民主嘅人咧，其實係唔需要呢一班咁嘅偽民主派啦政棍去代表我哋咯。咁呢一樣嘢我覺得好重要嘅，即係我希望大家即係有啲乜嘢就盡量去幫手啦，咁樣即係因為有好多嘢係要付出先會去改變噶嘛。咁我都體驗到即係譬如神區你咁樣咧，即係我其實做咗個 page 之後咧，都覺得即係你哋譬如每個星期都要開台啊咁樣之類啊，或者有嘅時候要追擊政棍啊咁樣，其實都係即係要花精神要花時間嘅，即係好多而家都好。 好體驗到呢種感覺啦。咁即係希望大家都幫幫手啦，即係拉下雪人嗰啲好基本啦咁樣。係啦， 明白。 咁我今日都係咁多先啦，留翻俾下一位益友啦。 O、okay, K， 喂，多謝曬你分享啊，國俊。 冇啊，係啊，拜拜。 O、okay, K， 好，拜拜。好啦，下一位嘅益友啦。时间咧嚟到11月4日星期日嘅凌晨12:17啦。咁啊，听听啦，下一位嘅益友嘅分享啊。电话咧就正在系接通当中噶啦。咁但系如果系有时间嘅，咪可以试下加入呢个追击正棍手队咯。吓、okay, 啊，好啊，喂，早晨。 喂，早晨啊，唔好意思，头先揿错掣啊。唔紧 要，喂，发个佬，喂，发个佬。 喂，你好，你好，陈哥，你好， 早晨。喂，咁啊，恭喜你啦！喂，下个星期开始咧，就喺 My Radio 有一个全新嘅9点节目，就系、是、咧本土最前线，系啦， 系啊，咁我就负责礼拜五嘅，咁样，咁即系，喂，咁顺便咧，其实我唔系谂住讲药嘅，今日。 喂，你打到嚟我讲啦， 我而家开始就讲啊，你焗住讲，我咧知边个对嚟发广告咁样，唔太好。 唔紧要，我哋无任何 广告要买呢啲。 系啊， 呢啲。喂，咁你睇一睇我，其实我最需要 stand 翻到嚟演扎都做噶。 点解咧？ 就系邓丽欣同埋同刘小丽呢个问题。 吓。 诶，不过。幫講啦，咪咁講埋啦，講講嗰條就同禮拜五就我就夾另外一個咧，就叫 Alan 嘅， 係 咁就即係粵語嗰邊裝嗰個啦，之前做咁啊，咁啊，其實主要都係佢嘅，只不過我就掛咗個名出嚟嘅啫，咁 樣。喂，發覺佬，喂，咁你嗰個節目會係講咩內容㗎？同我哋分享一下喂。 你都係會講啲本土嘢啦，咁其實。我就覺得屌你老母，你係咁都係我頭頭講選舉啊，哎呀屌你老母我哋又唔支持港獨啊，但係我哋又會支持呢、這個港獨嘅言論自由啊。我覺得呢啲人真係屌你都阻講嚟好撚沉氣， 係 咪先？ 係 即係喂反而講下啲貼身少少噶，你都係話即係都係關於本土嘅嘢咯。例如話你垃圾處理問題呢啲， 哇呢啲正喎、 啊，我之前都講過 嚇呢、啊、正喎、 啊，係啊，唔係我。都依家都同阿 Alan 已經，即係我同阿 Alan 係甚少見過一兩次面，打過下招呼咁樣嘅啫。其實就咁，但係我都有留意佢啲節目啊，都係佢講嗰啲嘢，都睇下我都去揾我，例如你垃圾徵徵費啊，嗰啲我都同佢都已經喺度傾咯，即係未來方向咪呢啲咯。 正喎、啊，呢啲係 即係屌你下。哇！下下講政制、講選舉，我屌你老母！我真係投降，我唔敢講 嘅啫。呢啲好實務嘅嘢嚟喎，呢啲真係精彩喎、 啊！ 呢啲 係啊，我情願講啲實務嘢啦，同埋都屌你老母，一定唔會即係一定唔會屌翻以前我參加過嗰啲組織啊嗰啲啦，你放心啊！即係如果你哋想嚟聽屌熱狗嘅，就等即係等我有得閒，我自己私人直播嗰時先至屌啦。如果呢啲節目係真係講翻自己本土啊、切身啊、香港嘅問題咯，咁樣啊， 明白。 同埋都未喂有機會，因為係其實最主要即係唔好諗住啊，嗰啲到時可能淨係得啊，我都同阿 Alan 啦。喂，我都盡係咁揾啲適合嘅嘉賓嘅啦。其實我就想每一集話揾嘉賓添啦。 咁啊正喎。 正啊！咁你都系 target 里面你都系 target 里面，咁唔系都系系啊！唔系你其实讲翻自己本身香港啊，网上面啊，啲讨论相关问题嘅嘢咯，即系咁样咯。咁样如果你话讲选举嘅，因为你讲今次补选，我就3-1。系3-1没有噶啦。 明白。 系啊，我乜有？由陈浩天2016年 系 选举前被 DQ 决议书嗰阵时候，我已经觉得已经屌喂，咁嗰阵时冇计啦，嗰阵时列普成李合琴咁唔等到我提倡罢选咩？其实你依家你屌你老母喂你回带马后炮翻嚟，其实屌你老母喺最好嘅情况，我唔系讲怪呢啲，我系封烟过嚟都至少讲过第三次噶啦，根本就系嗰阵时要反台。根本嗰阵时你要连同泛民啊呢啲乜乜柒柒啊嗰阵时向我众志啊自决嗰班都一齐反台。 嗯。 点解嗰阵时成班捻一谂住自己，自己走西边走得掂咪仲低气用自决啊唔捻怕啦，依家自决都 DQ 你啊你老母，依家奸有奸输啦。 系啊，奸有奸输啦，依家系。 你谂咩喂？ 你下届喺珠海食都大捻镬啦。 冇噶啦，佢依家俾人点咗名咯。 系啊，虽然我都乐见其成。 冇啊，依家好多政棍都系，我依家好多政棍都系勾勾坐噶啦，将会系。即系嗰班， 喂冇捻计啊！喂，你回想下，喂 预约被捕嗰班、啊。 其实依家屌你，喂依家即系如果我哋本土派啦，其实到时节目都会讲一讲本土派系乜鸠嘢。其实屌你本土呢两个字真系好得戆鸠啊！你喺度经常自称本土乜乜柒柒 吓，喂 就好得戆鸠啊！你 不如不如 本土， 不如即系你又讲下，可以讲下呢啲话，即系边个嚟鉴定谁是本土派？边个认证啊？系咪系咪钟汉林啊？ 喂，冇啦，喂，你点样好啦？空泛嘅，其实即系等于喂，早几年前，屌你老味閪，好啦兴噶，屌你时候人示威嗰时候，我都嗌唔捻少啦，话咩我系香港人，我系香港人，好啦激昂，跟住大家跟得住。哇，其实呢啲废话边捻度使讲嘅啫，屌你老味閪！但系点解香港依家现时个环境会变捻咗？喂，依家要屌你老味要好捻标榜我哋自己嘅本土派，点解会去到咁嘅环境？我觉得呢啲系要喺节目里面探讨下咯。 探讨下啦，系咪先？正啊，呢啲系。 系咪先？你同埋讲下，喂，过时代变迁啊嘛，屌你老味！喂，以前喂五几年、六几年嗰阵时，香港未捻够劳动力嗰阵时，屌你，我哋为捻咗我哋自己本土嘅利益啊！ 系 咁，梗系欢迎啲新移民，啲系咪先？啲游水落嚟嘅落嚟，屌你老味，工厂打工啦，系咪先？咁但系依家屌香港住都有问题，咁呢啲喂，咁依家咪调捻翻转咯？依家梗系唔捻会欢迎你哋落嚟啦，屌你老味，因为已经夹爆，屌你夹巴士坐捻满咗啦嘛！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屌你老味，喂！依家就成日就话要乜嘢家庭团聚乜乜点样嗰啲，喂，我都知要家庭团聚，咁但系冇位噶嘛，啱唔啱啊？喂，调翻翻转咁，依家我哋维护我哋本土利益就系、是、喂，都唔系话限制啊，喂，我哋攞翻个审批权啊，咁样好捻正常嘅啫，系咪啊？咁同埋再扑街啲讲，屌你老味，你依家政府啊，成日咧话咩捻嘢，要每日百五个啊家庭团聚好捻重要，跟住但系咧转头你又叫我哋上个大转头叫我哋上个大湾区嗰边发展，咁屌你老味，你其实真系你当我扑街啲咁谂，咁屌你老味，咁不如你家庭团聚都直接到去大湾区嗰度团聚咪大湾 区，都得噶，系啊系啊，都得噶， 系啊，喂依啲唔捻系发放气说话，依啲系屌你老味。减少你哋政府嗰个运作嗰个成本嘅啫，大佬，你咪去大湾区嗰度起两条香港 A 货村咁，跟住嗰啲咪去个嗰边发展，咪一了百了咯，做捻快咯。 系啊， 到时你都要过埋就嗰度，不过即会系呢啲方向咯、啊嗯，即系太过怨妇式啊，屌啲咩，屌啲多嘢，咁即系到都系讲啲有公共性嘅嘢多啊，暂时啲方向揾落去，咁就咁啦。 我哋拭目以待啦，法国佬呢个。本土赚钱先， 压力都大嘅，因为 逢星期五晚九点钟 咁就系啦，咁系礼拜一系周日朗， 吓 礼拜二咧就杨日朗，礼拜三啊周树峰，礼拜四又天陈浩天，礼拜五就我啦，咁我夹另外阿 Alan 咁样啦， 系 咁样啦， 仲话唔系买广告啊？ 哎呀，卖靓都好啦，咪讲呢啲广告杂志啊？喂，唔好咁样呀！ 喂，唔紧要， 你 而 家你而家你哋两个变咗普罗义工， 陈云又话： 喂，冇所谓啊，清洁义工啊，仲话 我几个礼拜打电话上嚟，等你谴责租户啊，成日又话刘小丽似阿邓丽欣，屌你老鼠真系！ 所以佢依家冇得做字啊，依家停职啊，依家 系咪好似 TVB 咁雪藏啊？ 藏咗先，唉，等下刘小丽选完先。即系依家刘小丽嗰个代理人， 系啊，就啱佢变咗小丽义工啊！我屌你老味，阿租租屋真系，屌你屋企有冇电视机啊？你知唔知边个邓丽欣点样？ 佢可能佢最眼低清啊！阿法国佬，佢用啲低清安睇唔清楚啊！ 低清啦，喂，最眼炒一样，我哋呢、這个我自己间唔中会记下吉泽明道啊嘛， 系。 吉泽明道仲拍紧咧，吉泽明道出年先至话退休啊嘛， 退役系啊， 我屌你老咩，我最捻惨，我自己啊将阿邓丽欣同吉泽明道挂捻咗勾嘅， 系， 系咪追错噶？ 哇！ 屌你老咩，我一追吉泽明道，谂捻埋刘小丽啊嘛，大佬我啊嘛，你唔啱 你啱咩啲？ 屌你唔啱嘅咩？你唔啱啦，原来你就话你啱唔啱啊？啱你唔啱添？ 唔啱啊！净系睇新闻结衣嘅啫嘛。 哦，你又喺度 咁新闻杰衣未拍 A V 啊嘛， 佢都唔会拍啦，另一个杰衣就拍， 都唔会嘅，迟早拍噶啦。 唔好啦，我哋 年纪咁大 啊，系啊，咁唔好，咁唔好咩啦，咁啊，咁冇啦，我最后讲嘅真系啦，如果你话讲埋补选就我就决我自己唔系九西啦， 系， 我自己唔系九西选民啦，但系我都系偏向唔投票，我觉得紧要嘅，其实就 系 一我觉得你哋即系成日喺度即系会夹。即系呢啲我可能个谂法会唔同你哋啦，即系我觉得要个投票率低，令到啲人觉得喂你呢个位 D 系唔正常咁 DQ 出嚟噶嘛呢、這个位系， 嗯， 明唔明我意思啊？因为我好谂喂你参选得呢一个你去投票得，即系你某程度上认同咗 DQ 呢样嘢。咁如果你话喂话要话要你出人衰点又话唔好意思。即件事话，喂，年龄噶嘛，年龄两年嗰个位都系。 系。 我觉得话你哋自己心目中嘅人想当选，或者边个唔想当选，但系即系虽然都系好多人嘅愿望啦。但系其实我觉得有个信息就系话，喂，呢个 DQ 系呢一个 DQ 出嚟嘅补选咧，系唔应该出现，系唔应该有噶嘛。咁呢个信息反而系重要喎，边阿何海人选到定选唔到咯，即系咁样咯。 哦，OK，明白晒你嗰个意见 啦。系啊，即系呢样嘢，我话八票都唔系捻计啦，直头唔捻投票，投票率超低，咁啊搞捻掂。 明白。咁啊，即系呢个系同阿郭俊有少少唔同，不过咧，我咧尊重大家嘅意见。 系啊，冇计啦，呢啲系咪先？我咧三不一没有啊，咁解，咁样。喂。咁啊，唔阻你时间啦，祝你星期日上啦 ，OK。 喂，咁我希望，喂，希望咧大家多多支持本土最前线。 系，多谢晒大家都系本土字头咁样啦， 系。好 ，OK， 喂，多谢晒你电话拨过我。 咁啊，做乌唔好雪藏咗咁耐啦，唉，放过 佢。就嚟翻嚟噶啦佢， 就嚟翻嚟啊，好啦， 好，多谢，拨晒你电话拜拜， 拜拜，好。 咁啊，嗱，大家记得收听啦，逢星期五晚嘅法国佬就系、是、吓， 即系我同阿法国佬嘅意见系有啲唔同嘅， 系 刘世良嗰个啊， 吓咩啊？ 就唔系选你最中意嗰个，吓系令到最憎我冇得当选啊嘛， 最憎嗰个咪李翠仁咯，系啊， 咁自己识投啦，弃边个保边个， 咁当然系弃人保， 到时睇下边个。即边个胜算高啲，咁啊李卓仁胜算就做低阿李卓仁咁咯，咁阿基哥胜算高啲咪投佢咯， 吓， 唔食基胜算高啲都投佢噶。 咁如果陈海欣胜算高啲咧， 咁你自己谂。嗱，即系五迪基都可以噶。 嗱，你有包袱，我觉得咧兴旺诊你有包袱，你有包袱就系你唔够胆讲咧话你撑陈海欣。 你讲啊？ 因为你仲有一个即系心理关口啊。 咁阿 Yan Chan 我都唔知佢咩人嚟嘅啫。 喂，你唔使知噶，你招土啫嘛。你有啲人系， 我系净系唔想李卓仁赢嘅。 咪你唔想李卓仁赢，你就要睇下阿基。如果阿基嗰个票数， 李卓仁啊嘛。 吓， 真正嘅招土系投李卓仁，即系以我嘅理解。 唔系啊嘛，真正招土系投李卓仁，你咪即系变咗撑肥佬礼，你真系啊。 咁咪即系招土咯。 我唔同意喎，咁样系。 嗰啲撑。但肥佬礼咁样卖港唔系招土啊？ 咁你呢一个诠释系我不同意的，反而 不李卓仁连呢个咩外佣居港权都支持争取噶， 吓 咁仲唔系想踩冧香港？即系六层几廿万人有身份证 啊？咁我唔同意啊！咁唔好招土啦！咁你投一个投，总之唔好等李卓仁当选啦！唉，真系呢、這个 系啊，就系咁 啊。咁啊，我哋系咪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定点啊？兴旺诊， 你讲得你觉得差唔多嘅，唔好话未够钟，继续。 唔系你可以讲，哎，我哋未够钟，我哋继续。哇！你讲我好似即系屈你结束咁样咯，依家系唔系噶？你可以话 咁，你讲得你觉得系想完啫。 唔系你可以话，哎，我哋意犹未尽，做多两个钟咁都得噶。 尽啦 。嗱，我哋就尊重陈兴旺嘅意见吓，依家系 咁样塞啲入我个口。 咁咧，我哋依家尊重阿兴旺诊嗰个建议吓，咁、我哋咧可能就系、是，喂，有啲益友话我哋咁快完、哦，快枪、哦，快乐八十同得快枪、哦， 你好快喎、 哦，吓咁点啊？咁点啊？ 咁唔知喎、哦，点样增强呢个延长时间咧？ 吓、啊，延时啊？咁你呢个我哋听电话咯，系嘛？因为我哋个平台好主要，喂，不如我哋读一下啲，我哋唔系我哋嗰阵时应承咗一样嘢，就话读一下啲闹我哋嗰啲留言嘅。 好难玩喎、啊，今日好似 吓、啊， 哇！ 唔系你上连登嗰度抄翻嗰啲 post 有啲闹我哋噶嘛？ 你记唔记得亚视未执之前有个节目噶？ 系咩啊？ 叫咩微博天下？ 微博天下系咩啊？系闹人嘅啫，嗰、那个 系上微博系咁读喎、啊。真 系有，即系你啱先我哋 出名嗰啲贴边度读啊？ 即系你啱先我哋节目差唔多执笠系嘛？即系依家你咁样 讲，咁咪叫你唔好做，你好罩忌啊嘛？ 吓、啊， 读啊读啊读！今日、啊、即系呢个星期好似有 post 嘛？讲你话 系我 post 啊，我哋嘅唔系我哋听电话之前讲一讲啊，系咪？即系横掂都俾人闹你，咪即系要讲下噶嘛？系咪啊？即系起码，即系等佢哋开心下啦，系咪啊？嗱，即系揾到啦，唉，即系人声一过嚟啦，啊，咁啊，有一个咧就民主党拥等出嘅 post 啊，就话咧呢个仇思达即系小弟啦，就系、是、一个私怨上脑的一件垃圾啊，咁啊，即系依家咧我都唔怕讲嘅，因为呢啲系即系佢要闹我，只要读翻出嚟啦。佢口口声声咧就是其是非其非，咁佢都写错字嘅喎。OK， 吓、啊，喂，不如喂，不如 cap 埋图出嚟啦，系、哎、啊，真系，即系一路睇，一路即系读下呢啲嘅即系反对声音啊，即系咧等佢哋曝下光啊，如果唔系咧，佢哋会屈死。唉。好啊嗱，即系你唔好话我哋唔，嗱我哋真系咧好公正嘅，黐线嘅，一闹我哋嗰啲，我哋读埋出嚟，因为佢哋又唔够胆打上嚟同我哋辩论。OK 啦，话我口口声声咧就是其是非其非，实质上咧就只系在搞个人崇拜，个人个崇拜就崇拜郁文，咁即系到底系崇拜我定系崇拜郁文咧？咁佢唔知啊，系嘛？即系佢就即系都错乱嘅。佢今日郁文赞清正好，仇生就话清正有料到，郁文又赞个清正咩？由头到尾嗰、那个有冇听郁文踩场啊？呢、這个民主党拥趸啊！ 就算郁文上诉得直，佢出嚟都话咩啦？ 吓、 啊，你正同阿梁仲应该上诉啦。 吓、啊，咁佢 有冇赞过咯？起码即系你可以唔同佢意见嘅，但系佢郁文起码冇赞过咯。 系啊，郁文边有赞过啫？跟住咧就系今日郁文闹清正咧。闹清正好，佢系咪 copy and paste 噶？嗱，呢啲系佢今日用文闹清正好啊，闹清正衰啊嘛，即系呢啲，唉，即系闹人都闹得旧旧嘅呢啲废柴，真系。跟住话仇生就话清正正扑街，嗱，我冇搞过清正正扑街，唔好意思啊吓，就话我做郁文嘅应声虫，咁唔系，我哋有许志峰事件同郁文个睇法都好唔同啊，吓、啊，不过大部分嘅即系事件系。即系都相類似啦， 都系大家都站喺歷史正確嘅一邊咯。 係啊，咁冇問題嘅，我覺得係。咁但係佢跟住話口口聲聲不倚靠別人，卻每天在拉杜文澤阿澤哥嘅 status， 澤哥所出的 status， 受生一律要拉。 都贊好一個貼文都唔得咩？ 我覺得呢個波都好笑。咁就系即系无一幸免，无非就想借泽哥的光环上位，此人咧就诛心尽显，就唔系嗰个诛嘅言字边嘅呢个诛心说嗰、那个诛嚟嘅。OK， 唉，咪呢个好笑。咁我真系我觉得泽哥啲节目做得好咪 like 咯，咁有乜问题啫？吓、啊，即系我反而觉得呢条友系咪即系？即系净系即系监视住我嗰个 Facebook， 净系 follow 咗我一个咧，我连 like 我乜嘢都知嘅，点解系？ 海啲阿泽咯，你整个。 即系好似又系咯，有少少类似海阿晶喎，即系我 like 阿泽哥嗰啲，每一个都 like 你都知，真系好笑。你日日睇实噶，我都唔知道，大佬真系，我都唔知道有冇 like 漏嘅吓。佢话我 like 晒，咁啊 like 晒啦吓，咁啊唔紧要啦。咁但系佢话我借泽哥嘅光环上位，就即系当然系冇呢回事啦，系咪吓？即系。就但系佢话我要 like 一律要 like 尽无一幸免就好好笑咯，呢个冇 一幸免用 like 好似好笑，即系唉唔紧要啦，即系我照读啦呢啲咁无稽嘅嘢，跟住口口声声不搞私怨咧，就每天却为私怨辱骂泛民而开台，咁咪每天嘅每周啊，第一呢、這个系我唔得闲每天开大佬。 最密嗰时都系两三日一次，屌黄杨达啫。 喂，仲有啊？即系佢就话私怨咁咧，佢又唔解释系咩私怨嘅 ，OK 吓、啊、咁但系咧佢就话我私怨啦，唔紧要啦，佢哋都系冇嘢讲啦。跟住就话当中以辱骂刘小丽为主，喂唔好意思啊，系闹黄杨达同陈秀慧为主嘅，其实系你睇翻过去嗰两年啦，佢将刘小丽的丑行无限放大上纲上网上线啊，上网即系要 online 啊， 即系放上网， 即系 online 啊，即系唉唔识字啲友。连刘小丽捐钱俾自己朋友，都讲到好似收共产党钱咁，即系工党定咩党呢？个系个完全 over 晒，摆明私怨行头咁啊！即系喂大佬，佢捐钱俾自己友，都唔批评得，都系私怨行头咁啊！即系是但啦，唉。 咁你叫工党啲人唔好成日讲咩 UGL 啊？咩中联办啊，嗰啲三咩字画嗰啲啦， 批评梁振英啦，完全 over 晒，摆明私怨行头。好啦，咁啊，跟住再喺跟住咯吓，话口口声声为大局，但自己永远唔抵得人哋抗争，怕别人抢佢风头。唔系呢个我哋已经解释过好清楚啦，我就唔想其他人咧即系无辜坐监受害啫。呢、這个我已经解释好清楚，但系佢话抢我风头抢唔到，唔好意思，冇人佢哋抢咩风头啫吓？抢咩风头啫？佢抢咩风头啫？第一我冇贪心过俾人抢风头，唉，真系由佢啊！佢话港大有本土派抗争，佢批评叫人唔可以送死，系啊呢、這个啱啱我叫人唔可以送死啊！本土派冇行动时，左交绝食，佢又指控有人想见大台。喂，我哋冇指控过佢见大台，我哋指控佢鸠做啫。吓、啊，嗰个林永恒啊嘛，我哋冇指控过。 嗰个绝食唔系鸠做，直情系唔知做乜。 嗰个绝食，我哋解释得好清楚噶啦。点解批评佢系吓就同话见大台系两回事嚟噶？你搞清楚吓。啊嗰、那个泛民走入去黐埋去，嗰、那个泛民黐埋去，唔好意思，唔系佢哋建大台吓、啊，即系佢搞清楚啲基本事实先批评啦。呢、這个大学空庄咧，长毛派自己人去选仇生，就叫人唔好投票嗱、啊。即系呢啲讲嚟讲去，原来又系嗰啲，即系根本上又系嗰啲人嚟，你明唔明啊？兴旺陈，即系讲到最尾嗰句咧，其实就系都系关于呢样嘢事，即系好明显一样嘢就系长毛贼嗰班友咧。是好唔甘心呢是捧唔到黄雅文上位囉。即大家是可以睇得出呢一点就係佢哋对于。係啦对于浸大嗰次滑铁炉呢真係放不低囉就点首阿郑秀文嘅歌俾佢听啦真係。真係好放唔低囉你睇得到佢哋耿耿于怀。讲足半年啦已经係。就係、是、话叫我叫人唔可以投票啫就讲足半年啦 ,ok? 就是其实讲来讲去都是讲上边铺垫咁多多嘢都是讲呢样嘅啫，都是想。佢话咧就咁多年来仇生自己又做过啲乜喺抗争上，有冇行前带领抗争，成功退联后又有乜建树？其实我哋已经话一集已经数过晒出嚟噶啦，我哋点样对抗左交啊？点样乜嘢啊？吓，同埋俾个平台大家发声啊，俾人哋去，因为我哋接听嗰啲电话咧，好老实讲啊。嗱，因为买 radio 就冇做封烟节目啦。如果买 radio 有做咧，我相信佢哋都会做嘅。咁但系因为佢哋冇接听电话，用我哋有咧，就会我哋提供咗一个平台，一个言论嘅空间，系俾得到一啲俾泛民同埋嗰啲民主大台欺压嘅年轻人或者长者咧，即系例如基哥啦，系咪？因为 D 100、苹果日报、 一传媒、花生台、城寨呢啲咁样嘅，即系泛民嘅外围媒体又好咩都好啦，佢哋系唔会俾一个自由嘅空间嚟到去俾佢哋去发声噶嘛。就算阿基哥打得到去 D 一百，阿长毛同埋嗰个杰斯主持嗰个节目，都系俾人狂屌嘅啫嘛，都系不停咁同佢抢咪啊、搭声啊，不停咁嚟到去唔俾佢讲嘢。有冇一个平台系可以俾到，例如阿基哥咁样，系俾佢任噏半个钟，由佢当阵时八几年开始讲到今日，点样搞社企，点样帮咗几多人？有冇一个平台可以俾佢咁样去发声，而系有人听嘅？有冇先？你自己搞得噶，其实呢个台系你搞得噶啦，你搞到得噶啦。咁你唔搞，你又闹我。喂，咁我起码搞到一个台。喂，又有俾北区动员嘅人出嚟做见证，记唔记得啊？点样俾民主党嘅人迫害，记唔记得啊？点样我哋请到其他唔同嘅地区工作者上嚟？我哋嗰个将军澳嗰个记唔记得啊？东涌嗰个记唔记得啊？喂，我哋全部都系俾佢哋去发声，俾佢哋去讲出。点样嗱？东涌嗰个你记得啦，阿黄俊阳就系俾阿蔡耀昌想迫害佢啊嘛。喂，实在太多啦。同埋呢一个围呢一个铜锣湾嗰度大坑系咪啊？定唔知边度啦？陈乐行嗰区系咪我哋又俾咗阿 Gary Lee 去发声啊？呢啲咁样嘅平台系咪好弥足珍贵啊？唔通打上 D 一百嗰度申诉啊？唔通打去嗰度申冤啊？有人睬你咩？佢会俾一个自由嘅空间你去申述咩？唔会噶嘛！我哋起码提供一个咁样嘅自由嘅言论平台嘛，我哋又唔会同人搭声噶嘛，系咪啊，大佬？我哋又唔会反质疑嗰啲嘅打上话上嚟做见证人咁啊。例如上个礼拜 Billy 做个见证话陈士齐点样去笼络啲学生，我哋系咪俾佢爆料啊？例如就算再讲翻再之前，我哋点样去批评反热狗嘅，即系我哋去反热狗嘅时候，我哋系咪俾好多嘅人上嚟见证啊？喂，我哋个平台有乜问题啫？吓，呢啲都唔叫即系监督。你话啊，呢啲你纯粹系负责监督啲政棍啫，系咪？呢啲唔系抗争，咁咪你做咯。你觉得你需要做抗争，系嘛？咁咪各司其职咯。我中意喺个网度做网台得唔得啫？点解你系都要我去上前线嗰度抗争啫？咁你又做嗰啲咩？你个民主党拥趸除开 post 屌我之外，咁你系边个啊？系嘛？你有冇抗争啊？你闹我唔抗争，咁你咧？你有冇行前抗争啊？咁你又你喺个网嗰度，你竟然而家闹一个无敌神驱咋？唉，咁好啦，跟住讲埋佢最尾一句就系私怨上脑破坏大局，痴人光环就借人上位，大搞鬱敏崇拜就扮晒独立思考，咁啊借人咧就是仇思达啊！咁你中意咁批评，咁冇办法啦。我边有大搞鬱敏崇拜啊，大佬？喂，我哋所引述关于即系我哋认同鬱敏嘅言论，喂，全部都有根有据噶嘛，系咪啊？我哋系有论据噶、哦，有论点噶、哦，点样大搞鬱敏崇拜啊，大佬？唔好搞呢啲，即系唔好睇到嚟无中生有、生安白做、砌生猪肉啦！呢啲 post， 唉，嘥时间真系。不过都要读下佢，因为佢唔读佢咧，就即系佢哋好郁闷咁样嗱。我唔怕你闹我，我都照读嘅，系咪先？即系所以其实最好咧，就打电话上嚟讲，就81912047130条线，我哋咧就系会优先接听嘅。如果屌我哋嗰啲，咁但系咧。唔該屌我哋咧，都屌得有論點啲，包括你話喂，我唔認同你揭露阿陳士齊某某嗰啲嘢，你嗰個係不符事實喎，咁你可以講咯，我邊啲不符事實，或者你認為我喂你呢啲民主黨去即係突然之間空降，你覺得冇問題喎，你咪提出嗰個觀點咯，你提出個觀點，提出你嗰個論述，提出你嗰啲即係你大家論點對駁，理性求對講論據嘛。就唔係好似佢呢啲咁樣，喂佢講完，喂其實佢打咗百幾十字喎，呢度係啊，興皇診三百幾字喎，但係佢 唔 係 好似， 但係佢全部都係，喂佢全部都係人身攻擊、人格謀殺冇咯喎，就話我搞崇拜啊，話我唔抵得人搶風頭啊，話我私怨行頭啊，喂呢啲完全都唔針對個論點嘅，嚇、啊、又話我擦鞋啊，話點樣啊借人上，喂喂你或者你可唔可以？有啲论点，比如话我批评刘小丽捐钱， 喂，其实佢提出咗呢个论点，佢都唔系反击我话批评我呢个论点嘅、哦，佢只不过话我完全 over 晒，然之后就跳到一个就话摆明私怨行头啫、哦。咁到底我批评刘小丽捐钱俾自己有呢一样嘢，个事实上有冇错先？冇。好啦，咁我监督一个民选嘅议员有冇错先？冇。喂，咁我批评佢嗰一样嘢系咪基于事实根据先？系，咁你屌你老母，你又闹我咧，就话变咗私怨行头，咁唔使讲噶喎，咁所以节目应该执晒佢噶喎。 所有批评都私怨啦， 同埋你批评特区政府，我都可以话你私怨行头啦，系咁吓，咁呢啲系好冇意义咯，我觉得系，或者我 like 阿泽哥啲 status 又俾你拎出嚟批判一番啊，咁即系好无聊啊，你哋。真系攞啲论点出嚟啦吓！喂，比如我哋头先讲嘅论点，喂，你香港公民民族主义啊嘛，我都唔怕批评你啦。嗰本《香港民族论》，我都话要拎嚟搵屎咯。你咪话俾人听，你嗰本嘢系几捻咁鸠威咯，几捻咁巴闭咯，几捻咁威水咯。你个公民民族主义系点样可以喺包含到黑人、南亚佬同埋宾妹嘅情况底下？又可以排除到150嗰个嘅单程证嘅情况底下去进行咯，咁你咪讲呢啲啊？系咪要即系、就是、你要驳斥无敌神驱？你系咪要有一啲好具体嘅论点啊？唔系喺度讲呢啲噶嘛，系咪啊？你大家讲完之后，啲益友都觉得佢白痴啦，唉，真系，即系你明唔明？我哋专登拎出嚟读下噶，呢啲系要， 唉，有冇读啊？呢啲即系。 唔系、啊， 即系牵强得非常佢啲论点论据。 唔系佢系冇论点啊，直头系纯粹就系闹嚟闹去就系私怨、擦鞋、崇拜。唔系佢攞啲关键字咧，呢叫咩咧？其实以前小学生成日做嘅中文科咧，叫 即系加分嗰几个字。 呢啲叫关键字，然之后就攞嚟咧扩张句子，就扩句成段，咁啊变成一篇文章啦，就系、是、好似佢头先咁样咯。 即系咪自己老师叫你作文咧，用边几个词语？ 系啦，要用某几个词语嚟作文嘅，就私怨啦，擦鞋啦， 崇拜啦， 星虫啦，崇拜咁啊得噶啦，你跟住就可以制作一篇文出嚟啦，咁样咯。咁你批评呢啲嘢，喂，好无聊噶嘛，你即系你可唔可以就住论点去批评咧？吓、啊，你可唔可以唔好无聊啊？真系就系咁咯，你而家边有水平嘅啫？呢啲友系， 即系佢要搏嘅话，应该拎翻，即系话我哋讲诶，刘小丽捐钱俾自己有呢啲，有咩，系啦，冇问题啦。 比如话你 搏嘅话就， 唔系，比如话你觉得为咗民主嘅大局，刘小丽就算捐钱俾呢个香港厨师联盟嘅自己有，都系冇问题嘅。咁你咪讲咯。喂，我哋提出嗰啲观点，喂。你都唔讲翻出嚟嘅，喂，佢哋完全冇引述过。喂，比如话我哋批评长毛，我哋反驳长毛，我哋会拎埋佢闹我嗰条片出嚟播噶、哦。呢啲嘢系其他嘅，你花生台啊、城寨都冇咁嘅胸襟啊 ，D100 都冇咁嘅胸襟噶、哦。吓、啊，我俾你长毛系咁嗌收皮啊、收啊咁样，喂，我都照播噶、哦。吓、啊，因为我觉得几有趣，因为咁你比如话呢啲咁样闹我，我都照读噶、哦。吓、啊。你哋有冇啲台系可以咁样做到噶？呢啲花生台啊、城寨啊、D100啊，得唔得噶？你哋系吓？喂，我哋系讲，我哋反驳你都唔系净系叫屌你老母噶，我哋有论点噶，唔好意思，你有冇论点噶？咁喂，咁如果嗱学阿 Yolanda 话斋，如果你都承认嗰啲刘小丽嗰啲系丑行嚟嘅，捐钱捐翻俾自己有，喂佢自己都认噶，其实系。但佢又冇问题啫，咁你咪解释点解冇问题咯？咁你解释唔到，你就话我私怨啦。唉，真系，咁我我唔识讲啦。咁或者系睇下啲益友嘅意见啦吓。有益友话试用神驱作一篇文章，但有啲人嗱，比如话好啦，你话我扮细蚊仔。咁嗱，呢个就具体啲咯，呢、這个我反而觉得系你明唔 明？细蚊仔，好确切啦、啊，呢个罪名嚟嘅。 嗱呢 个 咧， 扮细蚊仔， 好具体啦。阿 James 将呢个益友咧，嗱你话我扮细蚊仔，嗱呢个好具体嘅， 因为咧年龄就好客观嘅，因为写喺身份证嗰度，除咗我入境处宣誓咧，话我当时报大咗嘅啫，吓、啊，即系好似某前年马斯咁样走去入境处宣誓，话我报大咗年龄。但如果唔系咧，呢个就好具体啦。嗱，呢啲就是、我哋系想要呢啲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我想同闹我哋嗰啲人讲，喂，我哋就系想要呢啲啊！嗱，比如话啊，你咧就刻意报晒自己年龄，你扮细蚊仔，咁呢啲咪系嗰个论点对驳咯？然之后咪大家即系提供一啲论据出嚟咯？你明唔明啊？就系呢啲啊！你冇呢啲啊，大佬，你咪喺度嚟话，诶，啲佢哋讲嗰啲全部系诛心之论咯，话诶、哎、你搞崇拜，你搞应声虫。咁唔使讲嘢喎，呢啲系太无聊啦吓、啊，希望就佢哋可以提升下啲水准先至讲啦，如果唔系都系嘥气噶啦吓，即系咁多年以嚟都系得嗰个蔡佳阳，其实系咪啊？啊，我讲下听日个赛马嗰个心水先至漏咗。上次咧，因为有益友打电话嚟问咧，就系、是、跑快回谷嘅日马咧，所以我就冇提供到噶。嗱，听日咧就相当之犀利啦，就系、是第七场咧就国际三级赛。嗱，听日咧唔使睇噶啦，欢乐之光啊，榜轻当打，咁啊跟红顶白，跑马都系嘅。咁啊，我会博佢嗰个 win 咯，吓、啊。咁买唔买 Q 咧？咁睇下嗰条 Q 系几多倍咯，吓、啊。呢家我见到咧就暂时系24蚊，咁我不如博 win 算数啦。因为巴基之星咧，始终有个隐忧就系、是，因为都唔知佢系佢嗰只马嗰个性格咧系都几奇怪吓。咁、啊、我就即系为免呢啲，即系我无谓博啦。咁我觉得如果要博咧，不如博个 win 用稳阵啦。欢乐之光系吓、啊，虽然依家暂时19蚊，我谂听日临场15蚊到啦，唔会。太过好分嘅，但系呢只好稳阵咯。但系如果大家想听 tips 咧，都可以参考一下。前练马师阿梁定华咧就喺 YouTube 开咗个频道嘅，咁佢都好犀利，开咗大概一个月到啦，咁啊已经有超过10000个嘅订阅啦。咁佢上个礼拜又中咗一只冷马，就金泉德啦，20几倍嘅，咁可以参考一下咯。但系就唔系成日得咯。嗱，佢嗰啲威水噶，佢20几倍系同我呢10几蚊，你啲即系蚊比同牛比啦，20几倍同10几蚊，佢20几倍佢中一次，佢可以玩20几次啊嘛，你明唔明啊？兴旺臣吓， 我唔明嘅赌马啲，唔使同我讲噶啦， 咪唔使明嘅呢啲，唔系关赌马事，因为关数学。 明我唔系我明唔明？ 呢啲关数学事，因为佢中嗰只马咧系25倍，即系如果佢买一次咧就可以玩25次，即系佢之后连输24次咧都唔使蚀本嘅。一个只买25倍嘛，佢买1000蚊落去就有25000蚊啦。佢之后连输24次咧，如果佢平注玩咧，佢都唔使输钱嘅。嗱，我呢啲咧就热门派嘅，咁啊赢 柴仔马啊嘛， 吓，但系呢啲赢咗咧都唔威水嘅，但系就好稳阵咯。我会觉得我自己都会买吓，咁、啊、我同梁定华都系一样嘅。我提供咗嗰啲我自己都会买，包括上季都系。你知上季季尾我提供好多嗰啲都系热门啊，咁嗰啲都好稳阵嘅吓。啊咁但系今次我觉得虽然系暂时都叫季初啦，11月后吓，但系呢只马系真系好 fit 嘅吓，我觉得上到级制赛都仲有能力咧去争胜嘅一只马吓。虽然上次嗰个距离咧就系即系个胜负距离咧就冇咁劲啦，系咪缩短咗啲啦？咁但系我会觉得。都好稳阵，对住呢堆马，同埋都未曾当起嘅。啲英雄嗰啲咁样都8倍嘅，即系上次有少少表现嘅都咁，所以呢一只10几蚊，我觉得系有啲人会觉得唔直播，但我觉得系好稳阵咯吓。就我就提供呢只啫，其他嗰啲就冇呢只，全日最稳胆噶啦呢只系吓。好啊，咁啊，真系有冇咩补充添啊？兴旺臣，喂，连闹我哋嗰啲都读埋咯， 赞我哋嗰啲得唔得？ 赞我哋有冇赞我哋噶？ 揾下啦，下星期读啊。 吓？ 星期读啊，揾下先呢个要 咩啊？ 下星期读，睇下揾下有冇。 揾下有冇啊？ 系啊，咁你揾唔到唔读啊？ 咩啊？ 赞我哋嗰啲啊嘛？ 咩赞我哋嗰啲啊？ 你今个星期揾下有冇赚我哋嗰啲，如果有嘅话，下星期继续读喎。 吓、啊， 佢好似跳掣咁样，点解？ 喂，唔系、哦，佢下边有句利申，又话对仇生冇感觉，见佢好多嘢都系有证有据先屌，但眼见好多人都唔妥佢，尤其部分本土派中人，而佢所打上边篇文咧，亦正。亦是正正不少人所想同同意，即是他不同意的，其实是他打那篇嘢，原来是。咁即系唔知佢打呢篇嘢出嚟是做乜嘢呢，即系。因为我见到有人呢 send 个 PM 俾我，话其实佢是唔同意呢一段 ,ok。咁唔知道你摆一打电话上嚟啦 ,8191-2047,8191-2047, 130条线 ,ok。咁咪即係读埋，喂，原来最尾 update 呢，又话有个即係连登友就话呢，话我根本只係一个私怨懒，低温开始已经觉得佢啲信徒戆鸠，我哋冇信徒喎、我哋得益友嘅咗喎。 信徒 我哋唔係搞宗教喎，唔好意思喎、我哋唔係热 宗教喺隔离台喎。 宗教唔係嗰个唔係隔离嗰个对面台咁意思。唔好隔离台咁近。 劲佢陀累你咩？ 唉，真系，唔系我唔怕噶。喂，你批评我有乜所谓啫？因为你批评亲我啲，都唔系就住啲观点嚟批评嘅。你不咪就话我系私怨啫嘛？喂，唔通我闹汤卫院嗰啲系私怨咩？吓、啊，我同佢根本上我同佢唔识佢，佢又冇得罪我，有咩私怨啫？咪有咩私怨先？呢啲系有咪有咩私怨咧？请问，比如袁德志啊，咁我同佢又有咩私怨啊？喂，完全冇私怨啦嘛，佢有买我本书啊，大佬有一年走嚟，同我影相啊，咁我喂，咁我都照批评，咁我就系因为觉得，其实我唔系批评佢，系佢批评我先嘅，嗰次系，咁我只不过见佢闹我，咁我反击啫，跟住佢唔抵得，又开咗个卡塔冤，又呢又路，喂，好老实讲，喂，我点会同佢有私怨啫？喂，如果我系咁嘅，喂，佢嚟支持我，我更加唔应该批评佢添啦，系咪啊？咁我应该收爹啦，呢个台好多嘢唔使讲啦。我汤卫院嗰啲咁样，我有冇咬错啊？或者系，或者你指出边啲系私怨啦、啊？你对刘小丽嗰啲都唔系私怨，你有公共性啊嘛，啱唔啱啊？佢立法会议员，或者佢依家唔系，但系佢曾经系，同埋佢有尝试去参加过立法会选举噶嘛，有报名噶嘛。或者他们成日喜欢讲话我私怨的时候，他咪指出哪一些的例子是我批评他是纯粹是出于一个私人的恩怨呢？啊、喂，私怨你都要讲出一样东西，就是我和他之间是有什么的过节，是我得罪过他或者他得罪过我，是因为什么事而结怨，而是导致有个私怨的成分在这里。喂，呢啲你批评人哋私怨，其实都系有证据嘅、你知唔知啊？兴旺陈， 都要睇下佢，其实呢两个人系咪有仇先咯、啊？本身 系啊，你首先系咪又真系有私怨先？系咪真系又系佢哋之间系咪有过节先？呢两个人，如果都唔系嘅，咁点可以称之为私怨啫？如果呢两个人之间根本冇交集嘅，冇交流嘅，咁 怨喺边啊？ 吓，咁系咯，咁私咩？嗰、那个私怨喺边啫？咁嗰啲係公仇啦，唔係私怨啦，大佬啱唔啱啊？私咩怨啫？嗱，佢哋好鍾意讲呢样嘢喎，我都想解构下㗎呢样嘢。其实係你成日话私怨私怨私怨，咁比如话我对于刘永康啊或者呢个黄于桥有咩私怨啫？喂，我唔係好识佢嘅。喂，我识佢纯粹因为佢係曾经参加过中大学生会，佢係阿周树峰、阿张毅嗰支庄嘅其中一个潜庄嘅成员，就咁简单啫嘛，咁有咩私怨啊？吓，有咩私怨啫？咁我同佢之间有咩结？佢卖咸想得奖我啊？唔关我事嘅，系咪啊？佢太肥啊，咁唔关我事喎。呢啲嘢系，即系或者佢哋可以再去具体啲、concrete 啲去讲咯，吓、啊。咁你先有说服力噶嘛？即系教埋佢啦，唉，真系唔知佢明唔明啦。嗰啲闹我嗰啲人系 多数都唔明噶啦， 吓、 明就唔会闹啦。 即系明闹都唔会用呢个角度嚟闹咯。 即系用呢个角度系太过低 B 啦。有咩私怨可言啫？系咪先？你斩过我啊？或者系点啊？你打过我一拳啊？喂，比如话就算我同黄杨达或者陈秀伟，我都唔觉得嗰啲系私怨嚟嘅，系嘛？我都觉得嗰啲唔系。 佢有买你本书添嘛？黄杨达嘛？嗰时即系之前。 有咁又如何呢？吓咁系咪因为佢买过本书，我唔批评佢呢？见到呢啲嘢就吓佢咁反骨都唔可以批评啊？ 唔可以啊，思远啊，如果唔系， 哇！咁你如果系如果嗰个作者佢卖过十几万本嘅，咁好多嘢都唔可以讲噶咯，你知唔知啊？咁佢咁多读者，咁佢批评呢个又唔系，全部思 远 呢叫做顺德歌情失所以佢应该收爹吓、啊，全部思远啦咁样。喂，黄杨达嗰啲我都唔觉得系私怨嚟嘅，因为佢纯粹系我批评佢嗰个政治组织，搞到佢嗰个收入大减，然之后佢走嚟即系同埋我书展嗰度又走埋食嘢啊咁样吓，咁佢走出嚟反击，哇，我都唔觉得嗰啲系私怨嘅吓， 变成攻守添啊嘛，搞到佢收入大跌要按钮 吓，呢个攻守嚟嘅，呢啲唔系私怨嚟，我同佢之间其实冇乜私怨嘅。交流都唔多，何来私怨呢？系咪啊？即系希望佢哋系可以谂谂啦呢样嘢吓，即系帮佢教埋佢啊！系真系唔好用呢个角度啦，太低 B 啦吓。就算我批评长毛，或者我当长毛批评，我都唔会当系私怨噶。点私怨啫？我整低佢嗰个黄亚文，教佢堕马，呢啲唔系私怨嚟嘅。是公共嘢嚟噶嘛，系嘛？喂，比如话我放火烧咗长毛间屋，咁呢啲真系私怨啦，你明唔明啊？帮我拆，搵人拆咗佢铁闸，搵人塞佢锁匙窿，嗱呢啲系私怨啦。 塞佢锁匙窿嘅， 吓、啊，即系等佢开唔到门啊！嗱呢啲私怨啦，即系我举例啫，唔系我会做，我绝对不会做呢啲违法行为。即系 佢锁匙窿系咪违法嘅？因为佢个公屋嚟噶， 吓、啊、都。都唔好以身试法啦，希望请我唔知系咪违法啦。总之我唔会做呢啲，我举例啫吓。或者佢搵人斩我系嘛，咁呢啲咪私怨咯。咁 但系私怨都系一个百搭嘅词语啦，其实同咩政治打压啦、啊，我有情绪病啊，即系你解释唔到嘅，你就答呢句嘢出嚟。 唔系百搭噶，呢、這个其实系有客观嘅标准嘅，我觉得系。咁你但系有啲人滥用咗咧，就变成百搭啫嘛。咁比如话我哋喺个网台嗰度批评阿长毛，或者长毛喺佢个无神论批评我，我都唔会觉得系私怨噶。咁大家都系基于嗰个客观嘅事实啫嘛。但系佢冇论点啫嘛，佢净系除咗叫我哋收啦收啦咁样，之后冇论点啫嘛。吓、啊， 佢打成日都系讲呢啲嘅啫。 其实我哋从来咧，根据我自己嗰个印象所知咧，我哋极少批评人哋嘅时候咧，系用私怨作为一个嘅原因。嚟到去，或者我哋本身都已经系避免咗用呢一个原因去批评人嘅、哦。 即系有咩私怨咧？就算真系有，即系私底下真系有啲唔啱眼嗰度，都系讲佢批评嗰样嘢， 系都 系啱唔啱噶嘛？ 系啊，我哋 即系我憎一个人，咁我闹佢，咁你咪讲翻我闹佢嗰样嘢，系咪真系值得闹咯？ 系啊，我印象中系极少咧。是我哋闹人或者批评人嘅时候咧，系会话诶呢啲私怨咁嘅。我记得就我印象当中就冇乜啦。如果亦有记得嘅，可以提供一下。海亚晶嗰啲就系纯粹系佢对我有私怨咯。我对佢，你话我你问我嬲唔嬲？我当然系觉得嬲啦，因为佢系呢啲系其实系诽谤嚟噶。佢话我干犯刑事罪行，包括。其实陈秀伟有份嘅，就话我喺呢一个嘅回口当中作弊啦，吓、啊、呢、这个海亚晶甚至乎系老屈我系干犯刑事罪行，就话我衰十一啦，后屘系证实咗系冇噶啦，系佢自己老作噶啦，佢自己道咗歉啦，声称系 P M 咗我， 系又系咁贴下边嗰啲相嘛嗰阵， 吓贴边啲相啊？ 嗰、那个女仔咯， 吓咁呢啲系诶，我觉得系你话呢啲有冇私怨？咁我當然有嬲啦，但我就覺得好，我都批評佢時候都唔係用呢個角度咯，嚇、啊。 哎，原来教主听咁啊，晚安晚安晚安， 咁迟先打招呼啊你？ 唔系啊，我见到有啊有，因为我依家系，因为我依家喺度嚟谂紧嘢嘛，我冇对住嗰个 chat room 啊，系真系啊。咁所以希望佢哋下次又谂谂啦，啲新嘅角度，玩唔啱佢可以向我哋请教下得噶，嗰啲网上边闹我哋嗰啲人。 请教我啊！ 系请教兴旺诊啦，佢根本最了解无敌神区嘅，你都请教下兴旺诊啦，用啲咩角度去撩啊？无敌神区系最好嘅，系嘛？你屌你！ 其实所有角度，即系泛民嗰啲，咪用一个民主大义冇计，咪罢走咯。 即系低 B 嘅，即系呢啲系 咁试完啫。咁你就算话收钱咁啊，为民主冇计咁咪算咯。 收钱呢啲已经好无聊啦，两年前啦，边个已经讲过啦？嗌佢揾证据揾唔到，又收钱。 咪即系话佢哋嗰啲咩帮泛民辩护嗰啲？ 哦， 收黎智英钱啊，为民主啊冇计局。 喂，基哥又听紧喎，原来基哥晚安吓。 即系差唔多收台先出晒嚟噶。 咩差唔多收台？你咩意思啊？呢句 你二点半话要差唔多节目时间完啊嘛，而家一点几啊？ 我依家系差唔多时间完啦，唔系因为我哋咧就应承咗嘅，就话即系咧都俾啲时间咧闹我哋嗰啲人，咁我见佢唔打上嚟讲，我咪自己讲咯。 应承过啫？ 吓？ 你叫佢打上嚟啫嘛，边有应承过啫？ 唔系，即系我都话保留一个空间咧，系俾佢哋去闹我哋嘅。咁但系佢唔即系冇闹我哋嗰啲都唔打嚟，咁我哋唯有自己去寻找呢啲嘅资料咯，你明唔明？ 即系自己揾啫， 自己平衡下，你明唔明？因为咧等极，喂，我哋呼吁咗太多次啦，我哋成日都话叫话屌鸠诶，我哋嗰个人就可以优先打话嚟，不过叫极嗌极都嗌到牙血都出啦，都冇人打嚟。咁唯有我哋自己揾揾啦，呢啲食材料吓。 希望阿毛哥，你唔好成日喺你自己网台度发癫啦，你冇人睇噶啦，你打上嚟随时接听。 啊，打电话上嚟啦，喂，一定收视好高噶。阿长毛，你打电话上嚟啊，长毛 仔。系，高过佢嗰个先咯。你再唔系用翻你个香港花生联播得噶，即系 联播冇用喎。你知唔知咧？嗱，嗰阵时咧，嗱，又讲个笑话俾你听啊，兴旺诊。嗰阵时咧放烟花咧就香港电台发信号咧就系即系做直播嘅，咁啊 TVB 同埋亚视咧都系同一信号啦，喂亚视都冇人睇， 咁佢啲旁述唔同啊嘛， 唔系啊同一个 source 嚟噶，唔好意思系同一个 source 讲， 即系旁述一样啊， 吓连啲声画全部一样啊，咁都系无线咧，都系个收视咧廿几点，亚视都系得一两点嘅，即系 唔系即系我其实睇讲开亚视咧，即系我。好想问啲咩亚视啲信号好似即系好似仲系停留喺八十年代嘅，即系我 二 几年都系起木即系起格噶喎，佢高清台都系咁噶嘛， 咪已经执咗啦，唔好意思啊，依家冇得问啦，已经。 即系我嗰阵时都高清年代啦，佢仲系好似八十年代嗰啲画质嘅。 依家咧冇呢个亚视同埋香港电视咧就借尸还魂啦，就借嗰个有线77台啦。因为你知唔知有线嗰香港开电视啊，改咗名叫做，咁咧就平时夜晚咧就竟然间走去播嗰个警戒线，即系阿黄维基拍落几年前拍落嗰啲咁嘅剧集咧，就喺嗰度播。跟住原来咧平时咧揾阿朱慧珊嘅做主持咧，嗰啲就系亚视提供，即系亚视制作嘅节目就摆喺佢嗰度播。即 朱慧珊边个？ 朱慧珊咪即系同阿何 B。何守信一起播新聞的那個朱慧珊咯，即是個主持啊，那個女，那個中女啊， 你的年代真的 朱慧珊啊，不是陳慧珊啊，哥 陳慧珊是誰來的？ 陳慧珊就是唱歌的咯， 陳慧嫻是吧？ 不是，不是陳慧嫻，又叫陳慧珊的 TVB 的，即是和羅家良拍劇集那個啊， 你的年代而已 都唔系嘅，咁即系总之系，即系依家借尸还魂啦，就即系嗰个77台就系、 是。咩？咁好似冇声冇气咁咩？之前有咩噶嘛？ 咩啊？ 百万富翁嗰啲噶嘛？ 咩百万富翁啊？冇咗啦，依家播完啦，亚视啊嘛。 百万富翁之外冇嘢睇咁咩？ 喂，阿基哥回应、哦，佢话其实系佢叫阿土自尽、哦，好笑、哦。 因为佢讲咩嘛？ 哦， 戒票论啊嘛嗰阵。 嗱，我哋听下先。 阿基哥留言，佢话毛哥咧，即系长毛擦梁国雄咧，就嗰日同佢倾，咁阿基哥咧就觉得梁国雄真系未瞓醒，系、 嗯。佢嗰日朝早嚟噶嘛，咁啊朝早阿长毛擦都好似饮醉酒咁嘅，咁夜晚 佢 即系无神论哥都算啦，朝早都系咁。 唔系佢醉酒咧，未醉醒噶呢啲系会。因为你要明白 D 一八佢嗰个风波个节目太早 即系未走醒， 系啦， 夜晚就啱啱醉， 系啦。咁所以就系、是、喂，如果我哋下个礼拜再揾基哥倾一个电话得唔得？ 你问我 个时间，唔系我哋问基哥吓，因为依家太夜啦。咁如果我哋下个礼拜嗱，即系未曾选举噶，1123好似系嘛？ 系都1125啊， 1125系啦。咁我哋就睇下揾下基哥去再倾下偈啊。我谂系即系基哥系一个值得系对话嘅一个人物嚟嘅吓，因为佢起码系会即系如实去同你倾偈。哎，阿基哥话得，咁我哋下个礼拜揾下佢啊。啊，基哥讲话你要听啊， 又出翻张图啊， 啊几点啊？基哥问你 几点嚟嘅？你哋 PM 夹翻个时间啦、 啊。好啊，好啊，好啊， 公开都乱啊， 十点后啦，系啊。 点啊？ 手啊！你话基哥几爽快呢啲系？喂，真系嗱，呢个咧就真系网台先做到啦。喂，你做商台都搞唔到嘅，你点知边个听紧嘅？喂，你唔会喺商台做咗一节目开麦 on air 约个嘉宾时间，你明唔明？喂，唔通陈志允一路做咗一节目，之后即系对住喂嗱呢啲咧，我所以讲就系点解做网台，其实咧就真系一个咧，即系少林寺嗰个同人阵嚟嘅。其实系我点解咁讲咧？你嗰啲人咧走去做商台又好，咩又好。其实你对住嗰个直播室嗰条监制做嘅啫，个节目系好听唔好听，你系要隔有一个 time lag 嘅，你隔好耐先知嘅，即系你嘅节目是否受欢迎啊，或者系你嗰啲听众嘅反应啊。喂，而我哋咧做呢啲网台咧，就反而类似咩咧？就以前嘅 EYT 啦，欢乐今宵咁啊，现场嗰啲观众嘅反应，因为那个 waiting 咧。就已经判别到你嗰个节目咧是否受欢迎，或即时嘅系吓，嗰、那个考验嗰难度系好高嘅系，所以呢样嘢唔可以睇少嘅系啊，你即系做商台唔通即系走去啲即系即场约嘉宾咩？系咪先？唔知道你唔知边个听紧噶嘛？同埋系会吓。啊呢、這个好啦，咁我哋就睇下基哥快人快语系啊，同意吓。咁、啊、好啦，我哋就我哋系咪下个礼拜再见啊？唱晚安歌未啊？ 好啊，好啊，好啊。 唱喂，唱边首？喂，你知唔知欧瑞强咧有首晚安歌嘅？ 欧瑞强 ，Albert O 啊 ，Albert O 欧瑞强吓、 啊，唱 Albert O 嗰首咯。 Albert O 嗰首系二千靓歌再重聚、啊。喂，你有冇听啊？嗰集？ 冇 咩？你 send 俾我听，我冇听。阿 B 去钟镇涛同阿伦去嗰集、啊， 哦，你讲欧瑞强 嗰集又唱呢、這个咩红叶咩啊？嗰、那个咩啊？ 咩斜落唔知咩嘛？ 系啊，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啊。 系啊，你系咪要唱啊？ 亦有晚安。多谢各位益友收听，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就有特别环节，就系基哥讲话你要听啦。哇，我哋下个礼拜咩都要公投先嘅，系要吓，因为咪同我解释翻点解今次咧我会贴自己个衰样出嚟做电子公投咧，就因为 Facebook 咧有一个好严重嘅漏洞，就系将我哋嗰啲文字咧系食晒，变咗空白嘅 post。即某部分的手机是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就要被迫用一个最原始和最低 B 的方法，就即等同呢人家那些邻近国家呢要避过言论审查呢，就因为那些文字是会审查的嘛，他们会 打完出来变成贴了图， 整完之后变成一个图片、啊、就 避过啲审查咁样啦，就变咗好似咁，我哋咧就避过嗰啲漏洞，就要将个字咧打咗出嚟咧，咪摆张纸嗰度咯，就变咗即系串埋啲泛文咯，顺便系吓、啊，所以系咁解嘅。 你争在咪俾人改你咩反对人工岛啫嘛？ 哦，咁我咪整翻张支持咯，屌你老味！ 你啲图系可以改噶嘛？ 系，咁所以就即系解释翻俾各位有听啦，就唔系专登整蛊做怪噶嗰、那个吓。好啦，多谢各位又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喂，仲有咧，讲埋圣诞卡咧，就你会唔会写啊？兴旺臣问埋你啊。 啊，点啊？ 唔系你依家要讲噶啦，因为系海外节游。 即系咁逼供嘅。 咪海外节游噶啦，我一阵间会问埋租租屋嘅，即系因为海外节游咧，要依家差唔多预备噶啦。 哦，写 你都会写嘅 ，OK。咁啊， 你就你咁问，通常唔写咁。 喂，都得噶，你可以话我 一分钟都冇嘅时间俾你考虑。 唔系，你话我唔写唔写，咁我咪唔写，我哋好民主啊嘛，大佬。 民主。 喂，我哋唔系协商啊，依家我哋直头问你同唔同意，你可以话我唔同意，唔写咯，咁啊唔写。喂，你又同啲益友交代啫嘛，呢个系要吓。OK 啦，咁如果你写嘅，我哋就迟啲整个 Google Form 出嚟啦吓。好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